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早上嘅时间咧都继续有白元浩小白喺晨光第一线先同你哋见面嘅。今日咧就系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嘅早上，咁啊农历七月三十咧，从农历七月三十嘅早上嚟嘅。咁啊天气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啊由于天文台都系发出咗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所以教育局亦都宣布，咁啊所有上午校以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上午校以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噶，咁啊学校咧应该就系实施一啲应变嘅措施啦，并且安排人手照顾可能翻去学校嘅学生，咁啊同时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先至俾学生咧就系翻屋企噶，咁啊今日上午校以及全日制学校咧就系停课嘅，咁啊继续咧都有小白陪住你哋喺今日朝头早一齐加油努力啊，就算同学仔唔使翻学啊。喺屋企都唔好净系挂住玩屏幕啊、心散啊，都可以自己攞啲书出嚟温习下噶。 晨光每日一格， 自己肯做练习嘅话咧，有个自发性，对于你自己学习上面嚟讲，肯定系一件好事。要推动对方嘅学习嘅话咧，即系可能。同学仔互相影响嘅，我想你都俾啲心机读书，或者家长老师都想同学们咧，喂，不如你再俾心机啊！要推动对方去到学习嘅话，首先要从自己嘅身体出发，每一日都要坚持去练习。自己做唔到嘅话咧，其实好难令到人哋都会相信系咪真系得噶，所以以身作则系非常之重要。咁如果你想对方每日都有练习嘅，不如你自己先做好个榜样，然后话俾对方听，我都得，其实你都一样可以多啲练习噶。 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再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顷的森林，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是说好 起闯出去，怎么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渐渐练习，渐渐都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这首作品来自刘德华的《练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继续欢迎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天气方面，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咁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咁但系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啊，揭揭报纸咧都有几多嘢睇嘅，有啲甚至乎同我哋嗰啲生活常识咧都有关嘅。有啲人就话到，如果日日洗头都仍然有异味嘅话咧，咁啊点算咧？咁啊有传咧就话啊，系咪即系洗头嘅方法又错咗咧？咁有人就话到啦，分享咗咧就系一啲关于咧就系洗头同埋吹头发嘅方法，包括咧洗头嘅时间、用嘅温度啊，或者吹头嘅方法啊等等。好啦，首先就话到咧洗头嘅时间系咪高一个嘅叫做水温太过高咧？用热水冲凉大家都中意嘅，咁洗头嘅时候如果水温太过高，原来会刺激到头皮，以及咧就洗得更加多嘅油脂噶噃，减弱咗咧就系我哋本身嗰个身体皮壳外边即系皮层嗰个保护层啊，容易出现咧就一啲敏感红痒啊，或者咧就系伤害到啲毛囊。咁建议嘅水温咧都系暖嘅，放心啦，37至40度接近人体嘅温度，咁就 very good 啦。部分人咧就会按住洗头同埋护发，然后再洗头嘅程序去到做嘅。啊，咁样咧系咪啱嘅咧？我自己洗头咧，洗完之后就一次啦，然后就再落护发素完噶啦。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原来有人系洗头护发再洗头咁样嘅。好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到啦，一次咧即系洗头嘅话啦，洗完之后咧。加埋护发素咁就得噶啦，咁啊唔使再洗多次。如果唔系，又系好容易伤到我哋嗰个嘅头皮噶咯噃。洗头嘅次数系点咧？其实一日都唔需要洗太多次噶，按住自己需要啦。如果系油性头发嘅话咧，一日一次就得噶啦。干性头发嘅话咧，2至3日一次，咁啊甚至乎咧出头油嘅时候先洗都可以嘅。原本我哋人类咧系可以嘅，不过即系。我哋嘅生活習慣都影響咗我哋好多啦，加上咧而家好多人都 gel 頭啊 ，gel 頭嘅話咧就唔得啦，一定要日日洗啦。好啦，咁亦都建議咧就洗頭之前咧先至梳一梳個頭，咁啊等我嗰啲嘅叫做洗頭水同埋護髮素可以更加均勻咁樣落喺我哋嘅頭髮上邊噃。 咁好啦，吹头方面啦，咁洗完头之后咧，冇必要咧就系即刻吹头嘅，只要顺住咧就系头发嗰个嘅叫做方向梳下佢，或者等佢自然干，其实都系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唔系我惊头痛、哦，咁吹嘅话都唔系话一定要吹到太过干嘅，反而吹到八成干咧，其实就已经好噶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嘅小建议，咁睇下你会唔会留意一下啦。出面嘅天气方面咧，就真系麻麻地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所以咧，早上嘅时间亦都不厌提烦大家，提大家啊，全日制学校咧系停课嘅。就似梦向天气帆，阳光明与或感写一片云，我太阳那光线光亮，还步步灿烂，无限耀眼，愿意为海风添上遮盖，用最真的感觉俯瞰，穿了天空变化再散的俯瞰，愿你和我全然我望我的游荡，就是太开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今天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和乱去闯。难忘就算想跌倒，我仍然能让我。最光那个方向总有天堂，来自天中苦放绽放，独有的这一般好看。情绪起的会长情或于嚣张，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望我的朋友，发别要担心，无论遇上好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时间嚟到早上嘅6:23，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晨光心灵鸡汤。有一个科学家咧，经过808次嘅实验，终于发明到一种神奇嘅药物。呢一种药物嘅发明，令到佢获得诺贝尔奖嘅殊荣添。有啲记者咧就问佢啦：喺咁多次嘅实验入边，边一次嘅实验令到你咁样得到最痛苦咧？呢位科学家咧，佢就话到啦：咁啊，当然系807次失败嗰一次啦。记者又问啦，咁唔知道边一次嘅实验令到你觉得系最开心嘅咧？ 科学家又开心答佢啦，咁当然就系第808次成功过一次啦。好啦，然后记者咧好多嘢问啊，又再问佢啦。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喺呢项发明入边，你体会得到最深刻嘅系啲乜嘢咧？科学家咧谂咗一谂，度咗一度，佢就话到啦：事实证明喺科学嘅实验入边，令到我最痛苦嘅时候，就系临近最快乐嘅一刻。呢个咧就系佢最深刻嘅体会。科学家嘅呢一番说话，喺人群之中不断令到大家不断、不断又不断咁去到思索。谂咗几秒之后，大家就有好大嘅掌声回馈翻俾佢。原来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距离成功不远的时候。今天你是不是自己觉得正在是一个艰难的一刻呢？你又会不会想到，原来当你挨多一阵，当你克服了这一刻的困难和难关，原来成功就正正在这道门后面。所以呢，成功往往都是最后一分钟才去到探你的一位好朋友。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准备，虽然准备的功夫是艰难，但是我们要深信成功是一定会来临的。 告票收好，戒汉堡跟炸物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why no， 投诉收。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和大脑，已变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湿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why no，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无，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s you give me all。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有时眼睁掉竟无 ，Yes I know why。 要我慢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读基本新闻简报之前，揾嚟追风，收到收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五点五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之下方可让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就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家人到中心或服务单位，可先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渠务署呼吁市民若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报告，电话是23001110。清水湾金树路8D号独立屋下方斜坡日前发生山泥倾泻，屋宇署话现场有安全风险，而涉事屋宇靠近斜坡位置有僭建物，将向相关业主采取执法行动。屋宇署表示，是在上个礼拜五深夜接获警方通知事件，经土力工程处评估认为有安全风险之后，第二日凌晨要求警方暂时围封有关屋宇及撤离占用人，而毗邻的 6A、8B 及 8C 号屋的住户亦都需要按指示暂时避免使用面向有关斜坡的空地及花园以策安全。至于涉事斜坡部分私围，部分为私人有责任维修的斜坡，部分是政府天然山坡。土力工程处今日将对涉事斜坡开展紧急维修工程，预计本月底完工。在完成工程之后，屋宇署将向有关业主收回相关费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表示，香港国安法开启了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为特区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虚假信息对中方的指责，仍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与各国共同努力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注入正能量。陈旭又说，各方应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平衡推进所有人权，从重揽多边人权关系，对经社民权利的资源投入和占比远远低于公民政治权利，这种历史不公的亟待解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已经结束，又点名中国和俄罗斯是威胁。布林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很多后冷战时代塑造国家作为的核心假设已经不再适用，而过去几十年来地缘政治的相对稳定亦都逐渐被与独裁主义和修正主义大国有关的激烈竞争所取代。布林肯又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最严重、最紧迫的威胁，而最重大的长期挑战来自中国。他认为中国既有改写世界秩序的愿望，亦都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这样做。他说，美国将强化现有联盟，串联不同盟友并打造新联盟，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8点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当然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王太，多谢你成日来探我，还请我喝汤。 横店煲开隔离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在嘉年华会的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班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的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㗎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Alex 超 B， 我见个月历喺9月24日星期日画咗个大心心，嗰日有啲咩事啊？ 嚟嚟姑，咪就系家顺十一生同乐日咯。 当日下昼3点到4点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演讲厅举行， 听闻内容咧充满温馨同埋欢乐噶， 好吸引、哦，可以点参加噶？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未连香港啦， 到时见。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一年两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带你回顾香港电台 DJ 文化。 嗱，我哋嗰个年代咧，个历程就唔系话好似比赛你赢咗冠军咁，但系后来咧，因为 DJ 越嚟越受欢迎，佢哋都成为咗红星，年青人梗系会趋之若鹜，电台都会谂啦，佢有啲叫做 DJ 训练班。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点至2点，收音机回忆录。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点37分嘅早上啦，咁啊都留意住天气啦，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生效紧嘅，所以全日制啦，上班咧都系不用上堂啦。啊，连续3个星期咧，即系开学之后啊，咁啊第一个星期就系因为打风啦，第二个星期咧就因为黑色暴雨，咁啊今个星期亦都暂时啦，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所以教育局亦都宣布咧，同学仔咧。在星期四的时间突如其来又多了一日的假期。好了，不过除了讲一下这些消息之外，其实看到渠务处方面都有说到，若果发现街道有水浸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快速就致电24小时的渠务热线，向渠务处就报道的。电话就是23001110，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很多时候大雨就会原本是去得切的，即是渠原本都 OK 去得切的，但是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最大问题就是它一路落雨的时间呢，一路充斥那些树叶啊，或者在道路上的等等不同的杂物啦、啊、令到整件事呢就失了了，先至会导致就是一些譬如我们见到的水浸啊各样的东西的。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大家睇睇，我哋而家好多时大家都谂住中意去旅行玩下嘅，唔知你中唔中意将卡拉 OK 唱歌同埋旅行融为一体咧？喺外国咧就有一间公司咧，佢哋原本咧就系做一啲温泉啊同埋酒店嘅工作嘅，咁佢哋喺秋天嘅时间咧推出咗一啲限定，就叫做海上卡拉 OK 活动。咁啊，点玩嘅咧？就是、乘坐呢一个嘅木桶船啊，跟住咧就可以喺个海嗰度咧 然后就不断放声高歌啦，更加会准备埋美食啦，同埋等大家咧可以喺海上边感受得到咧一望无际嘅海当中坐住一个巨型木桶，然后就喺上面唱歌嘅感觉。我哋放心啊吓，安全噶吓，而喺附近咧亦都有佢哋公司嘅工作人员咧喺度 anytime stand by 嘅。呢一种嘅叫做新嘅旅游体验啦，啊都几有兴趣咧，可以试一试。如果有想揾多啲资料嘅话咧，大家不妨上网自己揾一揾啦。早上六点四十分啦，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入面，咁啊亦都可以同大家一齐睇睇啦。而家就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唔知道落雨嘅时候，你会唔会发现到呢个世界有一种叫太阳雨咧？所谓太阳雨，即系明明系好残眼、好热嘅早上，太阳高高挂，但系仍然都会落雨嘅、哦。到底个原因喺边一度呢？云入边好多嘅小水滴，佢哋会容易聚埋一齐，咁啊等啲云啊，就好似咧就不断咁样逐渐成长，因为云大家都知道咧系啲水气、蒸汽嚟嘅。最后咧喺一个循环入边变成雨水之后，亦都会落翻上地面噶。换句话嚟讲，冇云嘅地方通常都唔会有雨水噶，咁所以就好合理啊。有阵时蓝天嘅时候，耐唔耐都会发觉，咦，点解好似硬系落雨咁样嘅咧？当然啦，如果你喺都市嘅话，有机会嗰啲冷气机滴水啊。但如果系蓝天又喺郊外，都发觉有啲雨水嘅、哦，到底点解咧？明明就冇乜云，但系地面上边仍然有落过雨嘅迹象，呢啲就系叫做太阳雨啦。原来云喺天空好高嘅地方，亦都一样咧就会生成噶。喺云入边生成嘅雨水滴落到去地上面嘅时间咧，系需要一啲时候噶噃。嗱，如果雨滴喺呢一个时间被风吹走咗嘅话，其他嘅地方就有可能明明天空咧就系冇云嘅，但系都会落雨。简单啲嚟讲，喺 A 一个地方开始落雨啦，好啦 ，B 嗰度咧仍然放晴嘅，但系由于有风嘅关系啦，于是乎咧就将喺 A 地方嘅一啲雨水吹呀吹，吹呀吹，竟然间你天空嗰度咧就已经吹咗去 B 原本头壳顶冇云嘅地方。就是这样，太阳雨就形成了。或者有可能呢，就是云啊是有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消失了。就好像雨滴在云那里这样啦。应该是说当雨不断去到落的时间，原来竟然间呢就将云入面的水气呢就全部滴走晒。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在云和雨滴落去之前呢，云就已经消失了。於是乎落到落地面，我哋就会发觉，咦，望上天空明明係冇云㗎喎，但係又係有落雨。所以呢，太阳雨呢最主要就係由呢两个嘅原因去到组成㗎啦。望上天空有陣时的而且确呢会见到蓝天嘅，落雨係一种好特别嘅现象嚟嘅。咁我哋不如试下一次咧，当我哋发现有太阳雨嘅时候，我哋望一望四周，会唔会附近系有云呢？定还是你望一望上去，有冇啲云已经啱啱消散咗嘅迹象呢？呢、这个咧都系太阳雨出现嘅或者出现过嘅一啲嘅症状嚟嘅。好啦，早上六点四十三分，同你哋再睇多次天气先。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咁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嘅早上啦，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嘅，雷暴警告咧暂时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8:30，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全日制学校啦，同埋上班咧都系停课噶。 这么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 视角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元素，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问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火，理想用意过这火，失丧一个很感觉为何爱你不到，明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愿你安好，为何爱你不到。 早上时间来到6:47了，天气方面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教育局也宣布所有上午校以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一首作品嚟自 MC 张天赋嘅《秋》，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咁啊，除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啦，见到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成哥听众。 咁之前咧，香港就亦都有一个咧时装展啦。咁你亦都咧就系又喺入边参与，咁有好多嘅事情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噃。 哇！即系今年咧超惊险啊！吓，系一个暴风之中举行嘅时装展， 黑雨就系黑雨嗰排。 系啊，因为咧真系大家都冇预计到。我谂唔系净系一个时装展啦，即系全香港嘅市民都真系杀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咁呢度真系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啦。如果大家继续有嘢善后嘅，咁继续努力加油。香港人好犀利嘅，我知道。 系啊系啊，都系啦，即系真系辛苦晒一班咧，即系又要拯救啊，又要清洁啊嘅朋友。 真係有啲冇生命嘅危險啦，開 OT 啦，咁真係好多謝大家。如果你話真係大家做一啲小生意啊，會受影響啊，各樣各行各業嘅，希望大家盡快復常。 係呢、這個啱。 咁就 very good 啦。嗱、我自己托賴啦，我嘅小店，因為我喺一樓樓上鋪嘛，咁所以咧還好，因為我自己都好驚啊，其實真係好驚入水啦。 哈哈哈！你 OK 嘛？你嗰邊？ 哎，還好托賴去水，我哋 OK， 因為我哋 keep 住有做去水，即係我哋都有啲我哋出面有個平台㗎。係 啊係，我記得 keep 住要做去水啊，所以呢啲真係唔好疏懶。我諗大家都經一事長一事，經過今次之後咧，大家都上咗一課啊。 係啊，啲雨水係 唔好積積埋埋啦。 係啊，突然之間嚟㗎嚇，唔會話等你、你通咗渠未啊？通咗啦，好啦，咁我落啦，唔係咁㗎。 係啊，同埋真係唔好嗰啲叫咩國家自掃門 盤前雪，有陣時你唔好諗住，嗰塊嗰個地方唔係屬於我嘅，我唔好理，因為譬如我自己出面嘅平台咧係屬於公家地，唔係屬於我鋪頭嘅，但係浸起上嚟都會影響我噶嘛， 係啊，浸翻入嚟喎， 會啊，同埋你望出去個景觀都唔靚啊嘛，因為我直接個窗望出去就一個平台，所以我哋 keep 住係會做清潔嘅，咁就係真係呢啲你少少少少每一日嘅時候，當你有一場暴風雨，你唔知幾時嚟到嗰時候，原來你做嘅就係用得着咯，係 啊，係啱啊啱啊，咁啊揾你呢啲嘉賓即係分享一下呢啲咧都好啊，等大家咧唔好淨係諗即係照顧自己屋企嘅範圍啊，照顧埋人哋嗰啲 地鋪就好慘咯，浸曬啊， 嚇浸曬啊，其實 係啊， 你有冇浸到上腳眼啊？你嗰邊嘅位置就喺旺角太子一帶啦。 花墟嗰邊咯，浸啊浸啊浸啊！不過就好彩，真係都多得啲清潔工人啊，好多工人真係趕工開工啦，咁都浸得都幾犀利嘅。其實都花墟嗰邊咁，但係都復常得快嘅，即係其實會先即係可能半日到一個朝頭早就已經叫做行到先啦，起碼唔使太危險啦。咁講翻個時裝展先啦，因為咧都幾得意嘅，因為時裝展咧叫做 Center Stage， 中央台啦 ，Center Stage 啦。咁今年我冇記錯，好似都係喺會展第八屆舉行噶啦，其實都係好邀請嚟自世界唔同各地嘅時裝品牌啦，或者係一啲嘅時裝設計師啦，佢要 present 一個品牌。咁世界各地都有呢啲 fashion show 噶啦，咁香港都係 keep 住係會搞嘅，咁都係貿發局搞嘅一個fashion show 咁樣啦。都幾得意嘅，因為咧舉辦嘅日子咧就係九月六去到九號，七八九四日，真係四日咧。都經歷四日不同的事情，我想說 咁犀利。喂，之後那兩天經歷這個黑雨我就知道了，那之前是需要經歷什麼 冇乜特別嘅，第一日我自己冇去嘅，因為六號我就交俾我啲 partner 去 set up 個檔攤啦，同埋因為頭幾日咧主要都係 for 啲 buy 啊去揀你嘅品牌，或者會唔會入貨啊？我覺得呢個品牌好適合喎，咁我就可能我就代理呢一隻品牌，或者我就同你傾一個so-called 批發或者代理嘅價錢同你入貨啦。咁好多時都係啲 buyer 去睇貨嘅。然後最尾一日咧，星期六個咧就是、open to public， 咁就免費入場嘅。但喺呢四日入面，因為第一日我冇去啦，六號冇去啦，七號我就去咗啦。咁都係打點一下啦，因為 suppose 我哋八號出 show 嘛。八號我哋行嗰個就 mini parade， 因為咧成個時裝展咧都有唔同嘅 show 會舉行嘅。當然最勁嗰個咧就係 main stage 啦，我哋叫做。譬如我都會識有啲young designer 啦，佢會係可能24套衫就出個 main stage 啦，咁樣 都好犀利啊！ 緊張嘅，都好緊張，因為星期五就比較多 show 發生嘅，其實嗰日係即八號嗰日啦，咁樣。咁我七號咪去諗住啊，睇齊曬我哋啲衫，我哋要上曬 rack 架，燙好曬邊套襯邊套，同埋個流程就會係咁樣嘅。因為大會咧會安排 model 俾你嘅，你就冇得揀嘅。 咁你事先會唔會就係知道嗰個 model 嘅身形嗰啲㗎？ 會，因為咧嗱，那個 show 咧就係六七八九，其實我哋喺上個星期一咧，我哋就去咗做一個 full rehearsal 噶啦。咁我哋所以咧係知道曬邊個 model 係著邊套衫。譬如嗱，我講我哋自己先啦。咁我哋就行一個叫 mini parade 啦。其實 suppose 佢就會有五個 model， 因為每個牌子咧都係出五套衫嘅啫。mini parade 咧就 select 咗五個牌子去行，咁我哋都好榮幸啦。即係我哋都係邊 select 嘅其中一個品牌去行 show 啦咁樣。咁就冇得揀 model 嘅，佢就話俾你知嗱，就係呢五個 model 咧會著你五套衫，咁你就揀五套衫俾佢去行 show。哇！大佬個個 model 都180啦，女仔 哇， 即係超勁嘅，點著都靚啦，係咪？點啲衫咁啊，所以星期一我哋就經歷咗個 full rehearsal。咁禮拜四我自己又去睇嘅，咁嗰日就冇 model 行 show 噶啦，咁純粹去打點下啲衫啊，係咪整齊啊？會有啲 buy 啊都過嚟睇我哋啲衫啊咁樣啦。好啦，咁啊都諗住 OK 啦，咁樣聽日出 show 咯。我嗰日就係完咗翻去咧，咪嗰晚落雨咯。 我就係啊，當晚突然間由黃雨跟住紅雨，跟住變黑雨嘛，十一點幾嘅時候已經。 冇錯，我都慶幸，因為嗰度佢哋係好似七點閉館嘅，即係個展覽就七點完，咁我六點零鐘我就走啦咁樣。咁我翻到嚟都冇乜嘢喎，未落雨喎，但係慢慢開始翻嚟食嘢就開始落雨咯喎。 哦，咁樣。 哇，跟住就大家經歷啦，都唔好再提啲咁慘痛嘅嘢啦，即係大家都經歷咗一場嚇即係世紀嘅暴雨啦咁樣，冇諗過場黑雨咧會係last到去八號嘅。 是啊，冇人想过。 就算你说拉到去八号朝头早，想住都可能你九点十点都落 照开咯，系啊，全世界因为冇试过咁长，通常咧嗰啲黑雨都系一两个钟就算噶啦嘛。 你系超过咗十二个钟噶咯，咁我哋系有指引嘅，即系我哋有指引就系、是、如果你黑雨个安排系点，咁我都唔睇啦，唔使睇啦，即系我 partner 有 forward 俾我睇，我谂唔使睇啦，冇可能啦咁样，因为佢就系话如果个黑雨咧系挂到晏昼两点之后。就嗰日嘅展覽係完全停曬㗎啦，唔會再有展覽，唔會再有 show。咁我都諗住，定當啦，晏晝照過，因為我哋係四點啊嘛個 show。 係啦，如果兩點最黑雨就停啊嘛，咁諗住冇可能掛到兩點嘅咁咯，都諗住都揀，我已經係揀好曬衫，我著咩衫去睇時裝展，明唔明？即係我都唔想著到太陽衰噶嘛，都已經諗住 dress up 少少去睇 show 啦，咁樣揀好曬襯乜嘢 accessories 啊，諗好曬嘢，唔對路喎，我坐下坐下，喂。点咧？一点仲系黑雨， 换晒衫噶啦，你已经换晒衫啦。 冇啦，你去到嗰啲钟数其实唔使换噶啦，死心啦。跟住就黑雨，死心啦，冇啦。咁、哦，原来嗰日就闭馆，冇、 哦、 啦。直情你唔好行 show 啊，喺个时装展览都已经系闭馆啦，冇、 嗯、 啦。乜嘢展览？你嗰日喺会展发生，因为嗰日仲有钟表展啊，好多其他展览嘅，乜嘢展都冇啦。咁样，哦 ，OK， 咁我就觉得。果然真係人算不如天算喎，咁諗住喺屋企唞下啦，休息下啦，咁樣冇事發生啦，咁冇啦 ，cancel 曬啦個 show， 啊一翻心血付諸流水啦，咁樣，我覺得唔緊要啦，我好阿 Q 嘅，我諗算啦，我哋都係五套衫啫，因為我都識有啲 designer， 佢哋係廿幾套衫出 show 啊，廿四套衫啊，主要係真係特登去揾師傅做廿四套衫，就係、是、出個 center stage，center stage 今次行 main stage 嘅 show 係冇曬， 係咁啊， 咁咯喎。咁啊，唉，算啦，灰咗啦，个人咁样，由佢啦，随缘啦，咁咯、啊，然后嗰一晚嘅黄都几夜咯，黄昏可能八九点啊， 哦，夜晚咯、啊， 突然间系啊，夜晚八九点啦，即系跟住就我 partner 就 send 个 message 过嚟，喂，听日即系 rearrange 咗佢听日个 show， 听日两点、啊， 嗯。 哇，超趕啦！咁嗱，當然嗰五個 model 就係遇上佢會俾你嘅，同埋因為我哋都經歷咗個 full rehearsal 咧 ，suppose 係冇嘢嘅，你兩點可以照出 show 嘅。 多我先問一句先，嗰啲 model 其實係本地人定還是係外地人嚟㗎？ 外國 人嚟嘅，好、oh, 外國人嚟嘅。咁、 okay, 係、okay. 你冇得揀嘅，但係會安排俾你。咁譬如我哋係行 mini parade 有五個品牌咧、 啊， 行咧其實嗰五個 model 咧係著曬呢五個品牌嘅衫。 嗯嗯。 所以你真係會經歷到咧，你喺後台咧見嗰啲 model 瘋狂換衫啊。 嗯。 因為其實佢哋係著完品牌 A。跟住佢哋會翻入後台就換品牌 B， 完就係、是、車輪轉咁樣就不停咁樣著五個品牌嘅衫出 show 啦。 睇美劇嗰啲 model 劇就係咁樣咯。 冇錯啊，咁然後佢哋有 dresser 幫佢哋去著衫啦。咁啲 dresser 都好緊張啊，因為要好 make sure 佢哋究竟要著邊五套衫啦，每一個 model 要著五套衫啦。佢哋唔可以漏 accessories 啦，佢哋會唔會有帽啦？戴咩鏈啦？著咩鞋啦？著咩襪啦？拎咩袋啦？因為都係 designer 嘅心血嚟噶嘛，所以都唔可以漏嘅，所以 dresser 其實都好緊張嘅。咁、我哋就同埋因為我哋 extra 咧，因為我哋係有少少山系風嘅，我哋今次出 show 嘅衫，我哋都 extra 另外再揾咗兩個啲户外達人啊，咁樣咧係幫我哋手咧，我哋係加咗兩個 model 落去，大會又俾我哋加呢兩個 model 嘅。但係咧，自己男嘅女仔 OK 嘅，因為改咗期，突然之間臨急臨忙嗰晚九點鐘話，喂，改咗聽日兩點啊，你得唔得啊？咁樣咁有個女 model 係 OK， 即係我哋揾咗另外一個山系達人啦、啊。咁男嗰個咧，我哋自己揾啦，因為原本我哋自己揾嗰個男 model 咧，佢就唔得閒喎，咁我死啦，九點幾夜晚我去邊度揾個男 model 加落去俾佢咧？咁定係要 cut 咗呢一 part， 呢個超級緊張。哇，好彩，跟住咧我就即係揾咗自己一個朋友啦，即係呢個真係不得不讚佢啊！即係人稱店長啊，知啊知唔知就都冇乜所謂啦咁樣。咁因為佢自己都係時裝界啦，佢自己因為本身都有經營緊一個時裝品牌，佢又係一個傳奇人物嚟嘅。佢係四十幾歲先開始跑長跑，跑完路咧就跑山，佢係征服曬咧世界六大馬拉松。 哇！厲害厲害！ 而佢而家嘅歲數咧係六十幾噶啦。 哇！要阿翻聲師傅先得噶。 真心真係我叫佢大佬。咁、然之後咧就，佢一口就應承。哇！佢出嚟行出嚟係認到一個點，因為佢好日系嗰啲咧，佢又长长头发啦，少少须根嗰啲咧，完全系一个超 man 嘅 model 行出嚟咯。咁结果我哋咧就系、第日都担心嘅，究竟得唔得？咁结果 OK 啦，即系佢冇经历过一个 rehearsal 咧，净系话俾佢知嗱，你出嚟摆咩 pose， 行到边个位你要停一停。然后因为我哋仲系最尾一个牌子出嚟啊，所以咧最后咧仲系做谢幕嗰个。 哦， 结果就即系都顺利叫做完成到件事，即系都完成得不错咯。件事都即系经险啊呢一次。 咁啊真系好多惊险嘢，不过呢啲惊险嘢咧都听众都好值得分享一下，因为咧我哋听众就一般咧就算去睇嘅话咧，都唔知道原来幕后咧系做咗咁多嘢啊。咁啊有阿海同我哋讲啊， 好多好多嘢可以再分享。 所以咧要留翻下一集啊，因为我哋够钟。我哋下个星期再继续讲啦， 好嘢 ，OK， 好，拜拜， 拜拜。 6:59啊，26度嘅气温，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生效紧嘅。我转头7:00翻嚟之后会分途广播。咁啊，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酒店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有啲禮計啊，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緊啊，雷暴警告都係生效緊嘅。不過朝頭早嘅時間咧，咁啊白元浩小白啦，都喺晨光入邊先同各位聽眾望一望一啲嘅射擊練習通告先。今日由上八點至到晚上九點，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另外都係今日由上八點至到晚上九點，喺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船仔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咧就有阿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 咁啊 Didi 咧喺讲都有啲水浸嗰啲噶啦，见到你眉头深锁，头先一入嚟嘅时候，哎呀啲大雨又嚟啦咁样， 不过好彩咧就系小朋友啦，即系唔系小朋友嘅，而家学校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都唔使翻学啊嘛，咁所以咧路面就少好多车嘅。咁就好啲啦。咁平時呢個時間咧，咪講隧道咧，咪有車龍嘅。咁暫時而家咁多條隧道都係正常嘅。咁雖然話路面咧就有水浸啦，同埋有啲特別嘅事故，咁暫時都未造成擠塞。咁因為時間尚早啦，同埋路面冇乜車啊。咁先講翻一個獅隧嘅塔樹先。獅子山隧道公路去翻大埔方向，左轉落去紅梅谷路嗰個位咧有條支路嘅，唯一行車線咧由於受塔樹影響，咁呢條支路咧就需要封閉嘅。 哦，即係落唔到大圍喎。 冇錯啦。咁即係如果揸車朋友咧想由獅隧入翻去沙田方向、大埔方向落大围就得啦，出就冇影响，入就有影响啦。 系，咁、okay? 要行多个路口先啦。 系啦， 睇下低兜一兜啦， 系啦，可以喺嗰个位度转落去啦。红高路因为受塔树影响啊。咁另外喺港岛区咧，就由于路面有积水啦，而家东区走廊来回方向都受影响噶。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消防局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反方向去柴湾就近住和富中心，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咁由于时间尚早，暂时都系车多少少啫。咁啊，但系留意翻啦，就系东区走廊来回方向去中环就近住北角消防局，去柴湾咧就近住和富中心咧就系有水浸嘅，咁、或者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诶渣华道啊，其他道路咁样咯， 系啊， 或者英皇道啦， 我都即刻见到有啲新闻片段咧就出咗嚟啦，早上嘅时间，因为红雨嘅关系啦，咁啊见到有啲地方个港岛嗰边咧都有啲轻微水浸啊，咁啊有啲车就想过唔过又唔想过，但又要过，因为得一条路咁、去到呢啲位置都几辛苦，即系作为驾驶者，咁我又喺前面见到咁大水浸。我就咁企喺度等又唔係喎，咁我到後到車又唔得喎，咁其實係有啲彷徨啊， 直情彷徨啦，揸車其實都好驚水浸啊，哇！真 係 唔好 講笑。係啊， 咁但係最好啦，嗱，你而家知道東區走廊來回咧都有水浸啦，即係有積水啦，佢哋話路面，咁你可以改行英皇道咁樣避一避咯，咁我暫時就唔好行上去呢條高速公路住先啦。 係啦，咁啊留意住一下。 咁另外再繼續提翻大家啦，受較早前暴雨影響嘅筲箕灣耀興道啊來回方向啦，同埋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園嘅唯一行車線咧，仍然 然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实施单线双程的就是司徒拔道53号对出石澳道近着烂泥湾和黄麻角道近着圣士提反的。受影响的巴士和专线小巴都仍然改道的，就是城巴77号、瑞巴110和606号就再是不会经耀兴道、兴东村、耀东村和东城苑的。另外连麻坑路近着国际桥景江的部分行车线由于收窄了，所以新界专线小巴59号 K 就会以国际桥景江为终点站，即是车就入不到去连麻坑村的。路面方面都是樽颈位，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龙尾就去到果栏的。另外都是提一提大家的紧急维修需要封路，红磡的红乐道有紧急维修，红乐道去海旁方向介乎正山街至到红联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大窝口道都是有水管急收，大窝口道去葵兴方向近着大窝口村的富安楼慢线封闭，观塘道受路陷影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湾港铁站对出中线仍然封闭的，就是这样啦。 咁就咁睇返出面嗰个路面情况呢，咁暂时都尚算係可以嘅。而家最担心呢就係嗰个叫做一啲叫做水浸啊、塌树啊呢啲嘅。咁、所以呢即係睇返啦，其实渠务处亦都有一个嘅电话嘅。咁如果大家即係24小时㗎吓，咁我个电话就係2300-1110,2300-1110。咁呢个做咩嘅呢，就係渠务处都即係呼吁返市民啦、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嘅话呢，就可以打返头先我个电话号码，咁24小时嘅。咁即刻通知翻渠务处，咁啊尽快咧就疏翻啲水啦，咁啊先至会搞掂啊！如果唔系咧，又好似即系上个星期咁样，系啊，咁啊 唔水通啊，搞唔掂， 浸住晒都唔好啊！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系生效紧啦，咁所以都不厌其烦喺朝早嘅时间提一提啦。教育局亦都宣布咗，所有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咧系停课噶，咁啊学校应该咧就实施应变嘅措施啦，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已经翻翻到去学校嘅学生啦，同时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先至俾学生咧就翻屋企嘅。 咁头先你真係讲得好好，水浸呢大家记住打渠务处嗰个电话。 即 係你知呢，如果越嚟越犀利嘅话呢，浸得越嚟越高水位嘅话呢，影响真係好大㗎。 到水浸眼尾嘅时候迟啦。 哇，眼尾你唔好讲笑啦，落到腰都唔得啦，仲去到眼尾㗎。 脚眼都唔得啦。 咁係囉，仲眼尾㗎。咁 就 形容词嚟啫，冇错。 昨日呢同阿李耀培即係汽车嗰边嗰个前日同佢听嘅时候呢，佢都喺度话，其实如果咁样嘅积水呢，啲汽车行嘅时候都要留意一下，其实个积水呢去到车胎嘅三分一高左右呢，其实都已经好唔建议大家去行㗎喇。 分分钟死火啦。 係啊，有机会死火啊，或者即係譬如线嘅时候呢，咁要嗰个技术嘅要求亦都会高啲㗎。係啦，咁所以驾驶者喺呢啲叫天雨路滑嘅时间啦，放慢大家嘅车辘。 冇错。 係啦，个油门唔好踩得咁狠。 哇，咁大雨真係唔可以狠啦，一定要起非常非常之慢啦，同埋都系嗰句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係啦。 咁就一定冇事。你太贴架车你一定先得唔我成日都覺得係咁樣， 係啊，或者有時線啦、咁如果你話天雨路滑嘅話， 線嘅話，你距離遠翻少少， 會就爭好遠啊！ 係啊，爭好遠啊！就算線啊埋，佢都唔會嗨親啦，最擔心咁樣掂住，掂住後邊啫。 有陣時又驚架車左搖右擺咧， 冇錯， 係啦， 千祈唔好嘣一聲咁得噶。 所以有陣時我見到譬如揸車嘅時候，隔離線或者左右兩邊線咧都有車嘅話咧，我都会尽可能同佢哋拉远翻个距离、因为路面嘅情况我唔知嘅，喺可以情况即係可以控制嘅情况底下，就尽量去返一个安全嘅区域会好啲啦。 係呀，咪今朝早讨论下啲比较特别啲好笑嘅嘢。 咩呀， 我睇到媒体喺度讲嘅，咁就係话呢其实都唔知系咪好笑。我想问你哋两位啦，乘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嗰时呢，会唔会瞓着咗挨咗个隔篱嗰个人嗰度呢？ 我试过有， 你有冇？ 我冇，但系试过有人想挨落嚟咯。 系， 我系谂咗好耐，佢系借，因为佢系男士嚟嘅。我谂咗好耐，佢系借啲耳啊，即系佢想借啲耳瞓落嚟，定系佢真系瞓着咗？最后边我发现，咦，佢系两边都有瞓噶。 哦，咁就系正， 佢就真系瞓着咗咯。 我应该系啊，唔系做戏啊，两边都瞓。我小白有冇遇过？ 搭车有，我有瞓着噶。应该系，我记得系有人都系个头挨咗落嚟咁上下，男人嚟嘅嗰个都系，系啦，咁我咪掉翻佢，走啊走啊， 咁都好啲，咁你脾气好啲啦，掉开佢。咁呢单睇翻呢个媒体嘅新闻咧，就系不过唔系香港嘅，喺外地嘅话，真系因为少少挨咗过去隔篱啫嘛，挨咗膊头咗，跟住就当然啦，系起争执，跟住就自然冇斗添。咁当然， 咁啊唔使， 所以就话唔好咯。咁但系希望大家谅解，有时眼瞓起上面咧，你知唔知啊？睡魔急 call 咧，搞唔掂噶，你只眼睛系自然。 然閉上眼睛。所以你知唔知而家我放工係點啊？我唔係好敢坐喺港鐵坐喺度，因為我坐喺度真係會即刻瞓著。 會瞓著㗎。 喺屋企張牀冇咁快瞓著，就唔知點解港鐵咁快瞓著。因為我坐咗喺度瞓著咗咧，我真係會不自覺咁咧向左或者向右咁樣挨落去啊！你知啦，好尷尬㗎。 有時眼瞓起上嚟咧，企喺度都瞓著㗎。我有見過唔少人即係港鐵嘅時候，佢哋都係企喺度但瞓著咗㗎。係啊。企喺度瞓著 噶。嗱，我就係咁樣，我試過見過咁你講嘅情況，我翻朝頭早咧搭頭班車，我就見到一個人企喺度咧，屈一屈膝，差唔多瞓著咗， 就醒翻啦。 係啦，因為我都試過。咁跟住我就會起身，唔係我會起身讓俾個人坐。 係啦。 係啊，因為佢我諗佢真係有咁嘅需要。 等佢瞓下啦。 或者佢食咗藥啊，或者係好唔舒服啦，咁所以企喺度都要瞓瞌著嘅話，咁所以俾佢坐會好啲咯。咁所以同大家講咧，其實好似頭先阿船仔咁講，係真定係假咧？咁大家自己衡量啦。但係有啲人真係好攰。瞓著咗嘅話，都唔需要話起爭執嘅，咁啊大家或者你好唔中意咪嗌一嗌佢咯。先生，你可唔可以唔好挨住我瞓著咗，咁佢會醒一醒嘅。咁知道你好唔中意，我諗我都好，我覺得佢哋都會原諒。 係咯，冇嘢嘅，其實啲攰啊，個個都攰啦。搭車嘅時候係真係幾好補眠嘅。係 咯，唔需要為咗呢啲嘢去起爭執啊！哇，同埋搞到冇鬥添，我覺得真係唔好咯。 啱啊，係好啊，咁啊，大家最緊要搭車嘅時候，個個都係。礼貌嘅最紧要啦， 礼貌系同埋嚟忍让， 互相忍让，好好，好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问一问啊，船仔喺出边咧，而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底下咧，系咪都大雨咧？ 系啊，都几大雨啊，同埋你见到咧，我而家本身喺出边咧 ，suppose 系可以行一个少少嘅走廊仔，系可以避一避雨，但嗰个位咧已经滴紧水啦，滴紧水， 系、哦、啊， 搞到我而家要揾一个位系唔会滴到自己嘅， 系，哎呀，咁唔好滴湿喎。 应该唔会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记得一定要带遮出街，同埋如果真系揸车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咁、一路讲紧落雨啦，唔知嗱，应该小黑冇嘅，应该可能有人咧系落雨嘅时候咧会有关节炎，即系可能会觉得唔舒服啊，个关节咧好似有啲冤痛、啊，你身边都冇人、哦、有冇人系咁样啊？ 咦，我知道你讲边啲啊，即系譬如有啲可能风湿嘅朋友咧，咁就系话譬如落雨啊嘅时候，哎呀我啲骨头咧好灵噶咁样，咁我试过譬如有段时间咪整亲脚噶嘛。整只脚嗰阵时咧，咁嗰阵时个医生咧都有同我讲，佢话嗱，你有机会咧，翻风落雨咧，啲骨头咧会痛噶咁样，咁我就托赖啦，就系暂时咧都好彩仲未出现呢个情况，咁可能真系本身个到底好咯，系啊，真系好彩，多谢阿妈呢个，系啦， 系 啦，咁但我知道有唔少人咧就真系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噶。 是啊，原来个原因呢是因为气压低啊。 吓，气压 啊。是啦、啊。是啊，因为落雨前夕，尤其是落雨前夕呢，你气压往往都会低少少嘅。咁、如果你个关节有一个劳损或者损化嘅情况出现呢、病人体内嘅液体啊就会透过关节软骨呢渗入去呢个软骨底下，形成咗一个类似水浪咁样嘅。咁因为你软骨下面嗰啲骨骼咧，都系有多啲神经线噶嘛，咁、所以当你有个气囊，即系有个少少嘅水囊喺度嘅时候，那个压力就会大咗，咁你就会摩擦啊嘛，你一路行嘅时候会摩擦到，于是你就会痛啦。 哦，即系科学解释得到嘅。 解釋到是真的會痛一些的、不過呢講開痛呢其實是很複雜的，可能你、生理結構上面感覺到痛楚啦、但有時呢你的心理質素是可以影響到你痛不痛的、譬如有兩個病人、譬如兩個病人，一個病人就說、其實退化程度差不多的，有一個就說、其實 OK 都沒什麼不同、但另外一個呢就很痛得很辛苦、其實是個情感咯，所以如果真的大家翻風落雨的就不妨試一下，就是应该保好咁样保护关节，或者做一啲适量嘅大氧运动，令到你个关节、那个肌肉咧 ，at least 你有个良好啲嘅状态，冇咁痛。咁同埋你做运动，你 at least 心情好啲，可能你都会觉得冇咁痛噶。 哦，可能其实我系本身有痛噶，就我就系嗰个你头先讲嗰啲咧，即系比较上乐观嗰啲嘅患者，冇嘢嘅，冇嘢嘅，咁啊冇嘢冇嘢咗之后就继续当冇嘢咯。 同埋你本身都唔系好怕痛嘅， 咁你系啱喎，系我本身唔系好怕痛 的。你唔系断咗肋骨都翻工咩？ 哎呀，唔好讲呢啲啦，吓死人啦，晨早流流。 系啊，咁所以系咯，如果大家。加油要學啊，小白唔好咁怕痛。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咁出边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都有几阵骤雨嘅。 好，唔该晒船仔。咁啊，见到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雷暴警告咧就暂时啊，咁啊去到今天早上嘅8:30嘅。咁啊，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都不厌其烦再讲多次啦。咁啊，教育局亦都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系停课噶。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变化啦。 晨光大学。 好啦，朝早7:21嘅时候啦，26度嘅气温底下咧，今日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 咁啊，小白喺度啦，另外船仔都喺度嘅，咁啊一齐去到倾下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倾一倾咧，就系嗱，既然小朋友今日红雨唔使翻学啦，咁啊都啱啦。咁啊，佢哋都可以一齐听一下，因为好多时儿童同埋青少年咧，其实佢哋喺营养上面嗰个吸收咧，好似都有好多嘅错误嘅地方出现咗。其实大体上会系作为一个营养师啦，会系有啲咩地方需要佢哋特别注意先嘅咧？ 都其实几多下地嘅。朋友啲问题系啊。咁其实我諗最常见就啲小朋友即係可能就对于蔬菜水果嗰啲个兴趣不大啦。呢个都系常见到嘅情况嚟嘅。咁就系即係好细个就开始会唔食菜啊。跟住之后有水果好拣择啊。咁跟住之后慢慢飙到去青少年时期都系会坚持都系唔食啦。 有冇啲即係你啲客人呢会唔会系长期即係年轻嘅儿童青少年长期偏食嘅导致真系营养失衡噶，因为呢个年代其实我谂都系营养过剩嘅情况比较上多，咁但系失衡系普唔普遍呢？ 小白，如果你问到嚟都稳嘅，咁梗系会营养失衡。即系如果营养真系做得好好嘅话咧，其实都已经佢哋会觉得我都唔使揾营养师啦。 系啊， 咁所以我哋常见到嘅话，其实都系会见到小朋友啊，即系你讲可能话而家读紧书噶啦，已经或者可能大个咗，其实佢哋好多啲饮食习惯点会失衡咧，都系从佢哋开始6个月咧开始即系进食固体时，慢慢形成出嚟嘅。就唔系话即系突然间有一天嘅，系啦，即系你话后天再慢慢即系大个，因朋友啊或者即系可能出咗好多啲唔同嘅新食物、新餐厅而令到佢哋饮食改变，梗系有嘅。咁但系即系好主要嗰啲食物，佢哋食与唔食嘅话，其实真系由6个月开始喺固体即系引进固体食物嗰阵时开始引申噶啦。 系佢个原因系啲咩？即系譬如佢整嘅方法整得唔好，定系小朋友喺食固体嘅时候发现真系唔好食 咧？如果你讲紧6个月嘅话，咁其实就有阵时唔关小朋友嘅事 噶，系啊，大人噶， 就系系啦，冇错啦，就是、大人啦。咁就系大人其实会好锡小朋友啦，系咪？6个月开始进食食物啦，就会谂俾乜嘢好味嘅嘢食佢哋食咧？咁咁喺口感上梗系要去适合佢哋噶啦。咁但喺味道上，好多时都会想佢哋食啲好味啲嘅嘢啊。咁咁所以好似蔬菜嗰啲，会见到即系好多会开始一开始就俾咗粟米。米啊，红萝卜啊，一啲好甜嘅，佢哋食先。咁所以咧，慢慢先可能食翻啲淡味嘅瓜菜。咁有啲小朋友就会吐噶啦，系啦。咁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小朋友 B B 系一张白纸嚟嘅，好多嘢都其实佢未试过噶，佢点会中意唔中意咧？咁就系、是。当你乜嘢开始咗先，系啦，咁开始咗啲浓味啊，好好味啊，咁你再俾翻啲淡佢，佢认识咗，佢就会有喜好，即系话，我中意先前嗰啲咁，咁而父母亦都会去睇，哎呀，小朋友可能有蚊蒸啊，或者扭计唔食啦，咁我就唔俾佢食啦，咁系啦，咁你话一次半次唔俾佢食唔紧要，但系好多父母亦都觉得佢唔中意食啦，咁我就唔俾啦。咁就一路路唔俾就形成咗呢啲嘅情况啦。咁头先阿船仔亦都有讲嗰啲即係可能啲味道啊、質感啊嗰啲咁啦。 系啦，咁嗰啲亦都系嘅，即系可能小朋友其实慢慢大会需要食固体啲，即系硬啲、大嚿啲嘅嘢。咁但系亦都有阵时父母真系好爱细子女，会啊未有牙、啊，或者啲牙得两只，能唔能够照到啲肉碎啊？或者大拖啲菜食唔食到啊？咁又俾迟咗，咁所以有啲小朋友就变咗个面部嘅肌肉懒啦、口懒啦，咁、哦、就再唔去食一啲嘅，即系唔中意照一啲嘅有渣。或者硬啲嘅嘢，咁佢哋就会含喺口，咁就形成咗会可能食嘢好慢啦、啊，或者亦都可能话我唔中意食一啲要嚼口太犀利嘅食物咯，咁就变咗慢慢形成咗都好多啲偏食嘅情况出嚟噶啦。 哎呀，我都识啲朋友咧，其实都卅几岁噶啦，但系咧仲食嘢都仲系中意偏向淋嗰啲嘅，可能都系由细个开始养成嗰啲习惯。 是啊，其实抄下抄下的话都可能找到一些因由出来的。 哦，那如果很难、啊、那如果真的我当我六个月的时候真的做得没那么好了、 啊、 大个了真的有偏食，那我可以怎样改善他这个偏食的习惯呢？或者吃营养补充剂这件事又是不是真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呢？ 咁样改善嘅飲食習慣嘅话呢，即如果早啲啦，有啲小朋友即係真係有咁嘅情况呢，啲父母啊照顾者开始真係见到哎呀唔得喎，咁样食嘢好冇营养喎，咁佢哋真係会搵营养师㗎啦，咁到时就会去真係要指导返大人，要教佢哋唔好样样都係真係过于迁就囉，有啲係要正確要去食嘅，係适合佢哋对佢哋有益嘅话，都要坚持返开始去话俾佢哋听食嚟有咩用啊，有咩好处啊，同埋有时会发现咧，一样食物其实佢系咪唔食咧？唔系噶，有时系佢第一次食嗰阵时唔中意嗰个煮法，唔中意嗰个口感、或者可能嗰次真系嗰个食物唔好食。你知道啲食物唔同味道噶嘛？即系 啲 花、或者个番茄，今日番茄同后日个番茄都唔同，系咪？系啦，咁所以就要一路路去鼓励俾佢哋试。咁如果真係細個啲嘅咧，咁佢哋都少啲會去拗頸啦，因為喺字眼上、言語上佢哋未咁叻，咁就父母都真係要好堅定咯。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到青少年時期嗰啲開始自己有自己主意嘅話，咁呢啲嘅係難啲嘅，咁就真係咧嗰啲就要同啲小朋友自己即係我營養師我會同小朋友講，對佢哋將來嘅影響有幾大啊？咁希望佢大个仔啦，大个女啦，配合到为自己即系健康又好，点都好要去做好啲，咁慢慢去教导佢哋咯。咁如果父母又再配合一齐肯合作嘅话，其实都成功好大嘅。 系嘅，你而家见嗰啲小朋友啦，你叫佢白霎南瓜俾佢边度食啊？好多都唔食噶嘛。但系你呢个天妇罗薄薄地嚟炸佢又话，咦，几好食喎？呢嚿咩嚟噶？ 南瓜汤都唔得咧，南瓜汤都好有。 其实好多煮法 吓，可以嘅，所以可以谂好多方法或者啲煮法。去试下系咪真系佢哋完全唔中意食嘅，系啦。 同埋头先 Mimi 有提过咧，就系嗰啲我而家咁讲叫嗰啲懒惰口啊，即系唔肯嚼嘢嗰啲口咧。其实可能譬如食肉唔想食嘅，开头咧都系比较譬如上烹调嘅时候整得细块少少，等佢容易啲咬。跟住慢慢喺个过程入边，其实我系咪越嚟越整大嚿，令到佢可以喺个面部肌肉嗰度都譬如练习翻，咁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咧。 冇错，但系亦都要去睇下除咗大细嚿啦，因为我哋要进步，要大人就食扒噶啦嘛，系咪？ 系、 大嚿大嚿，系啦。咁所以其实亦都要知道，肉有啲位置系会比较淋滑啲嘅、有啲位置系比较硬啲嘅。咁、我哋就喺啲淋滑啲嘅肉着手切大嚿啲，咁等佢哋食咗，原来发现都唔系咁难咬喎。咁佢哋就可以喺个 size 嗰度上有进步咯。 系啦，咁啊烹调方法又好，或者个大细嗰度咧，咁啊都可以留意多啲嘅。咁啊今日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啦，咁啊知道小朋友同埋年轻人啊，应该点样去到调节一下佢哋嗰个饮食习惯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拜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张静报道一节新闻。 受到一度低压槽影响，本港凌晨起有大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凌晨3:5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两个小时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之下方可让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就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的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家人到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可先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渠务署就呼吁市民，若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报告，电话是2300-1110。清水湾金穗路八D号独立屋下方斜坡日前发生山泥倾泻，屋宇署话现场有安全风险，而涉事屋宇靠近斜坡位置有僭建物，将向相关业主采取执法行动。屋宇署表示，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深夜接获警方通知事件，经土力工程署评估认为有安全风险之后，翌日凌晨要求警方暂时围封有关屋宇及撤离占用人，而毗邻的 6A、8B 及 8C 号屋的住户亦都需按指示暂时避免使用面向有关斜坡的空地及花园，以策安全。至于涉事斜坡部分为私人有责任维修的斜坡，部分为政府天然山坡，土力工程署今日将对涉事斜坡开展紧急维修工程，预计本月底完工。在完成工程之后，屋宇署将向有关业主收回相关费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将继续在俄罗斯的访问行程。普京之前向传媒透露，金正恩将前往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参观飞机制造厂，之后访问海参崴，参观太平洋舰队以及大学和其他设施。被问到两国军事合作一事时，普京表示俄罗斯会遵守国际规则，但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仍有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透露，普京和金正恩曾经讨论训练和向太空派遣北韩太空人的可能性。他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下个月会访问北韩，和北韩官员展开更多会谈，但普京暂时没有计划访问北韩。美国就再次警告，如果北韩和俄罗斯就武器交易达成协议，将会实施新的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表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禁止北韩出口武器的安理会决议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将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表示，全球市场正充斥着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而有关价格是被巨额的国家补贴而人为地压低，并且扭曲了欧洲的市场。因此他宣布欧盟委员会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外电报道指，欧盟委员会将有13个月的时间评估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于欧盟 10% 进口汽车标准税率的关税，而这项调查对象亦都会包括特斯拉、雷诺和宝马等在中国生产的非中国品牌汽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8:30，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嘅路面下陷啦，已经整好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中线重开。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嘅塔树咧都已经清理好，去大埔方向左转红梅谷路支路嘅唯一行车线重开。而东区走廊嘅路面积水咧仍然未处理好噶，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消防局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反方向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受到较早前嘅暴雨影响，筲箕湾耀兴道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而石澳近住烂泥湾、司徒拔道近门牌53号、皇马角道近圣士提反湾都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正常，而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咧影湾园至到嘉麟阁一段比较车多，而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二台话你知，听晚有冇兴趣一齐睇印尼嘅沙曼舞啊？ 沙曼舞系咪即系千手舞啊？ 沙曼舞即系千手舞，你都知，犀利喎！ 知少少啦，我知咧，佢系印尼最受欢迎嘅舞蹈之一，起源于苏门答腊岛阿齐省嘅加友族。 当年加友族人希望透过跳沙曼舞可以增强族人之间的凝聚力，因为这种舞蹈是非常讲究合作精神的。 沙曼舞通常由十几位的舞者一起跳，他们会用跪坐的姿势排成紧密的横排，领舞者就位于中央以加友语领唱，全程没有任何的乐器伴奏，单靠舞者的拍掌击掌声作为节奏的旋律。 沙曼舞是印尼文化多样性及神秘主义的结合，所以在2011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港超级联赛， 港台电视延续足球狂热，为你直播2023至24年度顶级本地足球赛事。 9月16号星期六下午2:50，李文对杰志，两队今季都积极扩军，究竟谁胜谁负？ 9月17号星期日下午2:50，深水埗对港会，港会可唔可以重整军容，作客深水埗之余仲取得分数？ 香港超级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啱啦啱啦，船仔帮我哋睇睇个天气先，出面个天气都唔系好稳定。头先咧，小弟咧出去斟水嘅时候咧，都行雷行到拱拱声啊！ 唔使你出去斟水啊，我哋三个喺直播室入边都听到出面拱拱声。 系啊，嘉明都听到啊，小白都听到啊，我都听到。好，船仔交俾你讲下天气先。 好啊，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依然都有几阵骤雨嘅。而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嘅8:30。 系、咁学生朋友就唔使翻学啦。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都今日停课一天啦。咁大家多住一天可以喺屋企瞓得耐少少，翻去瞓觉啦。醒咗嘅话唔使翻学啊。 已经连续三个星期系四日学咯， 系 想点啊？ 经历过十号风球，经历过黑 雨，今日就有个红 雨。时啊，红雨啊，系、 感觉上应该呢几个礼拜啲中小学生嘅朋友仔 系啦， 瞓得比较多啲啲， 系啊， 储咗咁耐嘅眼瞓，终于可以喺呢一日解决咗。 但系最紧要唔好养懒个人吓、今日喺屋企可以攞啲书本出嚟揭一揭噶， 苦逼你啦， 系啲爹哋妈咪嘅心声啦。不过调翻转头，都上网睇到啲网民讲咧，话哇咁有红雨啊，咁样咁有红雨呢一句咧，就用咗普通人嘅视觉咧。去睇天文台的评估啦、我觉得即是其实交返俾专业嘅人士啦、即都係啊，即係广播道头先我返嚟嘅时候都无风无雨㗎，但係五分钟过去了呢，头先出去斟杯水，嘩又行来即刻落雨落到呢滂沱大雨咁样、所以呢即係喺户外工作嘅你呢都要小心，同埋呢依家一班打工仔继续要返工㗎嘛。咁、打工仔呢今日要有充足嘅雨具呢，咁出门口呢就唔会搭湿身啦。 亦都俾个 hello 呢俾我哋一班呢车我哋翻工翻学嘅朋友啦，所有嘅司机，唔同交通工具嘅司机，包括咗今朝早车嘉明翻工嘅阿永成哥，都系听住晨光第一线嘅、多谢你。 咁希望今日大家咧就唔使咁狼狈啦，亦都唔使出动橡皮艇啦。系啊，呢啲 冇事嘅 暴雨警告啊，迅速落翻落嚟咁就好啦。 系啊，咁、趁住今日呢一个嘅下雨天咧，讲下一啲比较我哋可以寄望好天嘅时候做嘅嘢啊，讲下体育嘅慈善好唔好啊？ 好。 咁啊，寻晚都有去过跑马。咁啊，新嘅马会开咗之后咧，咁都讲下由呢一位嘅骑师开始讲起，因为都有近排咧有机会听到佢嘅故事嘅，咁就讲紧系田泰安。咁田泰安呢一位嘅骑师咧，佢其实过去嘅星期日啦，赢咗特首杯啦，咁啊，寻晚就麻麻地啦。 系咪好似我睇睇马布先，好似大热倒灶啊，有几场，不过唔紧要，佢做慈善咧。不遗余力嘅， 冇错啦。咁佢都有出席过喺呢一个嘅香港慈善国际论坛啦。咁当中佢有讲过佢自己嘅故事嘅。咁、话说咧，佢系嚟自毛里求斯啦。咁、当其时咧，佢系一个比较穷嘅家庭当中生活嘅。咁佢屋企咧就系经营一个竹蔗田嘅。 哦， 咁就成日有一个小朋友就喺个竹蔗田度奔跑，嗰、个就系佢啦。咁 提炼啲蔗糖出嚟啊，都系。 系啦，咁所以咧喺嗰个嘅生活环境咧，冇乜任何嘅体育咧系喺佢嘅手指之内嘅。咁但系咧，就有一日咧，就喺佢嗰一条。村就有一班嚟自南非嘅朋友咧，就话啊，我哋不如搞个试下玩嘅骑马营啊，咁样样。嗱、香港就觉得骑马系一件好贵嘅事，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当你去到一啲比较落后啲嘅地方，又或者比较真系亲近大自然嘅地方咧，同动物嘅距离系近好多嘅。咁所以你嘅田度会见到牛啦，最基本嘅系咪？咁、所以其他嘅动物都会比较容易啲接触，咁反而对佢哋嚟讲咧系比较一个便宜嘅体育运动。咁好啦。将呢一位嘅小朋友摆咗上只马仔度嘅时候咧，发觉咦， 哇， 天生神力咁样。 正所谓千里马都要遇到伯乐，咁啊，有啲南非人就发掘咗呢个田泰安咁样系咪啊？ 咁就直直咧系同佢讲话，不如我请你过嚟南非特训咧，咁样。咁啊，当然啦，将佢嘅生命大逆转啦，由呢一个嘅竹蔗田嘅小朋友就变成咗而家今时今日都系南非仍然稳居 top 10嘅骑师啦，香港骑师榜都相当高嘅位置啦，咁样咁啊变咗佢可以照顾到佢屋企人之余，甚至乎令到佢嘅国家都系为佢而感到骄傲啊！ 哇，好嘢，好嘢，好嘢！ 咁呢个系一个人嘅故事啦。咁啊，当中咧都有听过其他啲比较宏观啲嘅故事，譬如话慈善事业点样可以透过体育去到帮人哋将佢哋生命扭转咧？咁又有另外一个故事咧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啊，当中直间咧有一位系嚟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残疾人运动嘅呢一位叫做运动与社会融入顾问。咁佢自己本身咧以前都系一位好精英嘅运动员嚟嘅，咁佢专打篮球嘅。咁、但系咧因为一次嘅撞车意外咁就令到佢失去咗两只脚，咁于是乎咧，当然啦，你可以想象一位精英运动员 去到冇咗对脚行动都唔方便嘅时候，唔可以再接触佢嘅运动嗰一下咧，系非常之沉重嘅打击。佢有身体上面嘅康复啦，心灵上面嘅治愈啦。咁啊好啦，当佢好沉嘅时候咧，又有朋友介绍俾佢认识，不如你试下轮椅篮球咧，咁样。 哦， 因为佢嘅上半身啦，佢嘅头脑啦，各样都仲系可以 function 得好好嘅。咁只不过系佢行动不便啫。咁佢坐轮椅出入，咁啊，哦好，咁啊去睇下咯，咁样。咁即系纯粹去观摩嘅感觉咧。咁但系发觉，咦？原來可以重拾翻佢對籃球嗰種熱情嘅，咁於是乎佢自己咧就變成咗一位專業嘅輪椅籃球員啦，咁啊代表住美國咧出賽啦，咁都有好好嘅成績啦，咁之後佢覺得由佢坐住輪椅打翻籃球嗰一刻開始，佢覺得唔得啦。呢種感覺太神奇，我要將佢發揚光大。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密謀一啲唔同嘅慈善團體，我可唔可以將呢一種咁俾到生命希望嘅感覺蔓延去俾其他嘅國家，尤其是係啲比較戰亂嘅國家。 係、 咁、於是乎咧，佢就開始諗，我有冇機會可以去阿富汗？諗到個名字都覺得，哇！呢、這個地方好多國家嘅戰爭啦，好亂啦、小朋友好慘啦，苦孺好慘啦，咁樣。咁佢就問咗呢一個嘅國際機構啦，咁就話可以試下，因為佢哋去到當地所謂嘅拯救行動啊、救援物資啊嗰啲咧，都係比較燃眉之急多啲嘅。佢可能會解決到你當時可能你有受傷，佢幫你包扎，或者你有肚餓，咁佢可以俾啲罐頭你咁樣。咁但係就好少話有啲心靈上面嘅慰藉，甚至乎俾希望小朋友。咁、於是乎咧，佢就去接觸當地嘅小朋友啦，咁啊聽下佢哋啲故事咯噃，咁啊見到一位咧都係雙腳係唔係行動方面嘅小朋友，咁啊問下佢哋發生咩事啊咁。咁話說咧，呢、這個小朋友叫做蛇啤，可能我嘅阿富汗文講得唔好，譯名就叫做蛇啤。咁啊，蛇啤咧，佢話佢三歲嘅時候咧，就同佢嘅好朋友、好兄弟咁啊出街玩，喺街度一執咗件新嘅玩具，哇，好得意，未見過咁嘅嘢嘅喎，咁啊攞咗翻屋企玩。點知攞到翻屋企玩嘅時候咧，撳撳下佢爆炸。 嚇、啊！ 原來佢哋執咗一個咧係地雷， 哦， 呢個地雷炸彈只不過係未引爆之前嗰個樣子，佢哋以為係玩具。小朋友三歲啫嘛， 因為遊戲機咁樣啊嘛， 係啊，咁所以咧引爆咗之後咧，當然佢嘅屋企係基本上全部倒塌。佢對腳亦都係冇咗啦。咁呢個小朋友，你可以想象一個三歲一個本身係好精靈、好可愛嘅小朋友咧，咁就係又係變咗一對對腳係冇用啦。 係啊， 係 啊。 咁所以咧就開始有唔同嘅方式去到幫佢重拾佢嘅新生。咁但係咧呢一位嘅之前嘅精英運動員啦，阿 Jazz 啦嚇，咁佢去到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就發覺不如我又俾你試下， 打輪椅籃球啊，咁樣 睇你又中唔中意啊？咁、試過之後咧，發覺呢個小朋友佢坐輪椅咧可以去得好快啊，佢、嘅速度係佢前所未見過一個小朋友可以去到嘅速度。咁於是乎咧，就不斷去培訓佢，透過佢哋唔同嘅訓練嘅 programs 咧，就去幫佢訓練佢成為一個專業嘅輪椅運動員，開始同佢出賽。結果咧，佢真係成為咗阿富汗，甚至乎係全世界喺輪椅運動競技嗰方面係最快嘅一位運動員，又成為咗佢嘅國家之驕傲啦。即係佢就係著住一件有佢國家之旗嘅一件波衫，喺一啲國際賽事上面贏威威。 點樣可以由一件慘劇變成一個祝福咧？咁啊，有陣時我覺得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頭先聽袁嘉明咁樣講咧，都起碼喂，依家紅雨之際、雷暴警告生效之際，見個雷冇劈中你，都值得真係應該感一感恩嘅。老實講，即係呢一類嘅正能量咧，即係有陣時喺大電波都比較少聽啊。好似嘉明去呢個咧慈善嘅論壇啦，好似大型報道會咁樣啊。 係啊， 你一聽完之後咧，覺得哇！即系都会眼湿湿啊，都会觉得哦，即系生命嘅光辉都好值得赞叹啊，咁样系嘛？ 同埋最重要嘅感觉咧，系唔系净系帮小朋友咁简单？譬如话佢哋去到阿富汗嘅时候，你都有谂过，除咗小朋友之外，会唔会可以帮埋啲妇女咧？咁样样，因为你好难想象一位阿富汗平时包到冚嘅妇女去打篮球。咁但係呢佢哋就会建议不如咁啊你哋都试下先啦、因为体育真係可以好帮到手㗎你的身心灵都会好好㗎咁样。咁佢哋开头唔信嘅。咁后咪讲下讲下好啦唯一一个条件我唔要有任何人睇到我打波。咁即係佢哋文化嘅一个掣肘啦佢哋自己本身亦都唔鍾意啦係啦。咁、所以就话你可以搵一个地方俾我打波但係我要你封晒所有嘅门所有嘅窗我唔要人见到。咁、好啦打过之后呢又鍾意。其实本身个运动系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咁然后咧就话两年之后，咁话说咧喺阿富汗当地咧有一个男子嘅联赛，咁就带呢一班嘅女子咧，你哋有冇兴趣睇下男士打波啊？哦，咁好啦，又去下啦，咁啊去到睇咗之后咧，佢话哇！ 原来是可以咁好玩嘅，咁终于有信心，好啦，我可以俾人替我打波啦， 或者为国出战啦，即系真系嘅。其实FIBA 咧，今次咁有好多穆斯林国家咧，都仲有啲女士可能要戴住头巾咁去打篮球，其实已经慢慢咁样开叫做发展得好咯，我可以用呢个词语去形容咯。哇，今日都几大雷喎， 系啊， 小白咧喺个 headphone 嗰度系咁听到啲电流声啊，估计就应该 劈中咗广播大楼可能， 系啊，劈中咗，跟住有啲避雷针，跟住散落一地啊，啲电力咁样，听到几下嗬，好耐未试过，一路做节目一路跌跌跌跌， 同埋其实我哋直播室都不断听到出边行雷啊， 系啊，行雷啦，我哋见到啲电视荧幕又有闪闪啦，甚至乎啲灯又斩咗几下啦，咁好 live 呢件事， 系啊， 但系大家记得在安全的地方啊，听收音机的时候都。 新作品叫做 Rush， 咁其实咧运动带俾大家除咗嗰一下嘅冲击啦，嗰个运动嘅 Rush 之外咧，都有几种唔同嘅好处嘅。譬如话咧，佢可以为到你嘅人生，无论你嘅即时嘅身体状况啦，你嘅未来规划啦，带嚟一个大逆转啦。亦都除咗系可以带到俾你好大嘅满足感之余咧，都真系去到某一个嘅精英嘅水平嘅时候咧，都可以将你同世界咧做一个好好嘅联系嘅。咁所以都可以从呢个方向谂下喺体育方面有啲咩发展啦。 系啦，咁交俾零运动嘅美少女孔奕璇。再讲下，有冇鼓励到你都打下篮球咧？ 零运动咧系嘅，美少女嗰句即系其实可以收翻。 其实咧，我就觉得得美少女嗰个系正确嘅，我都有跳舞噶，系啦。 琴日 Vicky 已经好姊妹咁样帮你讲咗咧，话你有跳舞噶啦。咁我同小白都唔系好相信你究竟系跳紧乜嘢舞嘅。 我有跳 K-pop， 我有 跳 K-pop 添啊！ 因为我有睇过 跳只 flower， 你睇下得唔得？ 我有睇过 依家兴咩啊？ 网上边嗰啲 嘅系啊，已经 kick， 我 kick， 你睇过？ 我成日怀疑咧，佢嗰啲摆上网嗰啲跳舞嗰啲咧，就系为咗影嗰下摆上网而净系跳嗰 part， 其他嗰啲就冇嘅。 唔系啊，真系跳咁耐，好难跳噶，唔好睇小 K-pop。 我冇睇少，几轻啊！头先个 kick 啊，真系 kick 咗我落地下添啊！个个短视频都系用呢只歌做 background 啊！依家吓， 系讲开运动啦，头先讲一讲，香港人咧都系话中意健康啦，咁啊做完即系翻完工之后，一定会话，不如我哋做个运动啦，咁样嗱，咁当系你啊，譬如你放工食埋饭都九点啦。好忙好攰，如果咧你系俾你拣，你会拣瞓觉翻屋企即刻瞓觉，定系你都会落街做个运动先咧？ 瞓觉。 系唔使谂瞓觉， 睇下嗰排自己嘅状态点样咯。即系有阵时都真系想翻完工之后咧，喺楼下嗰啲会所咁样举几下，跟住先翻屋企打卡。嗯，打卡都要啦， 我真系学，系咪真系学我噶？ 学你嗰啲咯，打卡嗰啲。 如果即系正常人谂咧，咁梗系会即系做运动会好啲啦。但系周公打到嚟嘅时候，你好难唔听电话嘅。 同埋我觉得夜晚个瘾有太大啦，反而一起身你做咗运动先，你冇借口啊嘛。 啱啊啱啊，其实 夜晚我唔得噶。 我都系想朝头早起身做咗运动先嘅，但我真系太早啦。 四点起身都 太早啦。 我哋琴日喺直播室入面做嗰四下开合跳啊。十下开合跳，即刻觉得好 精神咗啊！ 即刻啊，精神饱满啊！直情用系啊，你定呢啲题目定得几好啊，阿船仔 系嘛？开合跳呢个，我就谂住特登摆星期三， 系啦， 咁星期四我就唔使。 但你唔可以太懒嘅，你下个礼拜唔可以话开合跳四十下咁样，跟住再下个礼拜 倒树冲六十秒咁， 系啦，不断谂住呢啲咁嘅 task 嚟做。 星期三。 系啊，我全部把星期三一至三系啦，咁我自己唔会做。 我同监制申请调咗佢， 冇噶，冇噶啦，冇噶啦。嗱，讲开头先啦，如果你真系同时都要兼顾运动同埋瞓觉，系好难噶嘛。咁如果俾你拣咧，其实系啱嘅，系应该拣瞓觉嘅。系啦，因为根据史丹福大学嘅睡眠医学研究员亦都讲咧，瞓觉对人体嘅睡眠咧系，即系 sorry， 瞓觉对于人体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其实系生存嘅本能嚟嘅。咁生理上你瞓咗觉，你先系个免疫系统同埋个胃口会好啲啦。咁心理上咧，最紧要系咩啊？瞓觉系会令影响我哋个精神啊。即系你个脾气好唔好咧，其实就系关你瞓得够唔够事嘅。 都系。 同埋你谂下，嗱，我当我瞓六个钟同瞓八个钟咧，其实已经差好远。你瞓多一个钟咧，你个表现已经系会好多噶啦，尤其是个记忆力同埋个工作表现上面咧，都系呈现最佳状态。当然啦，最好咧就瞓八个钟。咁但系咧，我又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咧，发现有啲人个睡眠时间咧系唔同噶、哦，即系可能有啲人瞓四个钟够，但有啲人咧系要瞓足八九个钟先够嘅。 有啲富豪话佢我每日瞓三个钟噶咋，我其他时间就爱嚟冥想啊，同埋日理万机咯。 我都睇好多嗰啲咩名人咧，访问佢哋嘅时候又话其实我瞓觉都系瞓四五个钟啊，但系佢哋叫咩成功秘诀咧，通常都系早起身。 系啦， 系 啦，咁样系啦，其实佢都系四点几起身嘅。 小白，你都有机会成为名人， 绝对系。 所以我发觉咧，原来 你都瞓得少。 原来早起嘅时候唔系个个都成功嘅。 佢瞓好少啊！嗱，我举一个事例俾大家听。咁我有一次咧，同阿小白咧去行富士山啦。 哇！ 其实咧，我嗰一日咧，觉得自己瞓咗三四个钟已经好攰喎。佢真系瞓三四个钟咧，成个人好似好精神咁样咧。 就系进入咗小白嘅状态啦，已经 系啊，神人嘅状态。佢真系，我估你平时都系习惯瞓得唔多。 咁你嗰阵时，我哋有 target 啊嘛，又唔同嘅。 系有 target 啫， 有 target。但我见你喺其他地方都冇乜点样瞓噶，你都系一个好似精神抖擞嘅状态。 我有少少偏向咧，瞓得太多惊自己嘥时间。 其实你平时瞓几多噶？ 其实礼拜一至五真系瞓四个钟 嘅。系啊， 系。 佢瞓得太多好嘥时间呢一句都已经几变态，其实你明白啦，好老实，我一定要用呢个形容词去形容佢。你瞓得太多，觉得嘥时间呢件事系好疯狂啊！你了解翻呢样嘢？ 唔系，因为爱迪生系同一个 level， 爱迪生系咁讲。 Edison 都话啦 ，Edison 瞓四五个钟嘅人咧，有啲系成功，有啲系唔成功嘅。 可能你未试过发明嘢啫， 系 你试下先啦。 我搵啲嘢发明下先，好 啊。 但又要讲嗰个啊，即系爱迪生，即系同 Tesla 嗰个渊源 啊。 究竟边个发明？先咧咁样啊，唔好暂乱啊，船仔哥病，等你讲埋先。 系啦，头先讲到话瞓四个钟啦，如果大家都想知道自己其实瞓几多个钟先系自己嘅最佳睡眠时间，你可以点样做呢？就是譬如搵一日，可能星期六日咁样，你搵一个合理嘅时间上床瞓觉，即系你唔好两三点先嚟瞓，你搵一个合理嘅时间上床瞓觉，然后咧试下第二日瞓到自然醒，咁你就要记录低究竟你自己瞓咗几耐，同埋最紧要咧系要 realize， 即系睇下自己啦。唔知道会唔会记得，就睇下自己究竟系几时瞓着同埋几时醒。 咁可能要有啲智能手表帮 手。系啦，咁你几日之后咧，其实就可以揾到自己嘅最佳睡眠时间啦。即系究竟你瞓七个半钟啊，八个钟啊，定系几点瞓？原来你最精神嘅。咁如果揾到之后咧，你就可以以后咁样实行落去，成为一个健康嘅人啦，就唔好似船仔咁样咧，三点瞓四点起身咁样啦，系啦， 瞓到自然醒系一种幸福嚟嘅。 系啊， 希望大家都有呢种幸福感啦。 船仔啊，头先咧你都出去出边睇咗咧，天气都好似麻麻地，咁啊，你感觉到系点啊？同埋系咪真系红雨咧落好大雨啊？ 嗯，系啊，出到去咧广播道已经系真系好大雨啦。咁同埋咧，嗱又未至于系嗰种极度恐怖，即系话远处咧已经见唔到啲建筑物嗰一种雨嘅，但系都系好绵密啦，同埋系好大雷啊！大家都听到，如果收音机前嘅听众，希望大家应该听唔到嘅，但系我哋直播室真系听得好。清楚呢一个嘅雷暴警告嘅声音啦， 系咁啊，同大家睇埋详细天气啦。今日咧多云啊，有骤雨啦，同埋有雷暴嘅雨势咧，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东照东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噶。明日咧雨势有时都系颇大嘅。下周初咧天色就较为明朗啦，但系仍然咧天气都唔太稳定嘅，有几阵嘅骤雨啦。依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都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26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8%啊。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行大雷嗱，不过咧夜晚有机会咧都冇咁大雨嘅，咁大家留意咧天气唔同嘅变化啦。因为咧今日咧都系香港咧呢个夜缤纷啊启动咯， 哎呀，期待啦！ 同大家咧睇埋咧，原来咧初一嘅花车咧已经复常咯，同埋除夕嘅烟花咧都会有得睇啦噃。 好期待除夕嘅烟花，几年冇睇啦系嘛？ 系啊，同埋除夕嘅烟花仲要。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完结咗一年咧，准备咧继往开来啦嘛，迎接咧2024年啊吓。 同埋其实每一次嘅烟花咧，即系我哋自己身在香港就唔系好觉啦。其实每一次嘅烟花咧，亦都成为咗咧就好多旅行社喺海外宣传香港嘅一个重要嘅一环嚟嘅。 系啊， 即系喺佢哋譬如报团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哋往往都系会写到明啊，今次咧如果大家喺呢段时间嚟香港嘅，系有机会睇到呢个著名世界嘅维多利亚港嘅一个烟花表演。 系， 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亮点嚟噶。所以每一次咧有烟花盛放嘅时候啦，都系见。到即系海边两旁啦， 系 即系企晒所有嘅游客喺度噶。 其实咧，依家如果好天气啦，五六点啦，临日落嗰啲时间咧，你都会见到咧喺尖沙咀尤其是尖东个商场嗰度咧，好多游客其实已经等睇嗰、那个 激光， 系啦，等睇激光啦。呢、這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等叫做。日落西山， 哦系， 跟住咧就啲灯咧就开始啲高楼大厦开始有灯饰睇啊，或者亮灯啊咁样。 系啊，同埋其实每逢即系维港黄昏嘅时候咧，啲人影相影得好犀利，因为你咁大嘅海港可以俾啲金黄色嘅太阳喺度影落去咧，其实影大厦影得好靓。 嗯， 這個、呢个咧喺世界上边唔系话好多地方咧先至即系可以做得到嘅，系真系香港先有呢咁独特嘅环境啊。 嗯，咁啊同大家咧一齐睇埋咧呢个香港夜缤纷咧就会喺咧今日咧西九文化区嗰度咧就启动噶咯，咁啊好近 缤纷啊， 好近嘉明嗰度嘅咁样呢个咧，哇！即系大家都开始谂紧咧，究竟啊呢个香港夜缤纷嘅英文名译做咩咧？咁啊交俾嘉明讲啦，嘉明英文咬字啊最叻噶啦吓。 原来嘅英文正式嘅名称叫做 Night Vibes Hong Kong。 哦， 寻日仲喺度估系咪叫 Happy Hong Kong 啊，定 Happy Night 站咁样？ 系 啦 系 啦 ，Night Vibes。 咁啊，香港嘅旅客啊，訪港旅客咧，首八个月咧都超过2000万啦，咁啊，真系睇到旅遊業有個復甦嘅力度啦。咁啊，理論上呢個香港夜繽紛咧就有機會啊，叫做擺下啲美食車啊，或者有啲唔同嘅攤檔啊，咁啊可以俾大家去叫做睇下夜景之餘咧，仲消費下啦。 哇！有呢個美食車咧，其實個氣氛好好喎，即係你去到唔同地方嘅時候，你都可以食到咁多美食咧，係可以令到你嗰個氣氛再高漲啲啊。 上西九又經常有啲嘅現場表演嘅音樂團隊啦，咁所以再加埋嗰個氣氛，又真係好有個 vibe 嘅感覺。 哇！又望住咁靚嘅夜景啊，哇！真係回票價。 所以 始終對於遊客嚟講咧，佢哋係經常喺外國見慣香港嗰個嘅 skyline 咧，對於香港個城市嘅印象就係見翻嗰幾棟最高嘅大廈。係 啦，維港啊咁樣。 維港喺香港島嗰邊咧就見唔到佢哋啊嘛，所以喺翻譬如西九啊，或者係去翻尖沙咀呢啲比較傳統啲嘅遊客區咧，的而且確影翻過去咧就可以話俾人知我嚟過香港㗎。 係啦， 咁啊跟翻呢個國家總綱領啦，文體旅啦，即係文化、體育、旅遊咧，三者係可以結連埋一齊嘅。咁啊先講文化先啦。咁近排咧好多歌手朋友咧都開始有。公開啦，因為你多咗好多唔同嘅表演場地啦，咁你表演場地梗係要人表演㗎啦，咁你表演咁又多啲 show 出下咯，係咪先？咁你成個香港咪會即係搞翻旺咯？嗱，你聽下香港嘅歌手，唱得幾好喎，有啲遊客咁可能會加佢 IG 啦，跟住可能會線上買佢一啲音樂嘅作品啦，咁樣逐隻逐隻去下載啦，咁樣其實都可以激活翻香港個音樂嗰個產業鏈㗎。 有好多咧係外國嚟嘅音樂嘅 producer 啊、監製啊，一見到嘅時候，咦？可以做好多 crossover 喎，合作下都好， 合作下都好喎，咁又可以藉住呢啲機會咧，我哋香港歌手咧去唔同地方嗰度演出啊，飛升國際。 甚至有啲外國歌手嚟到香港咧，都其實好中意揾翻啲本地嘅團體幫佢哋做開幕嘉賓噶嘛， 係啊， 可能係單頭嘅獨唱歌手又得，咁或者係佢哋通常都係旗下嘅唱片公司，都係揾翻佢哋自己都係熟悉又覺得係。咦，我賞識你，俾個機會你喺我嘅舞台上面唱歌，咁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multicultural 啊，即係多文化嘅交流嚟嘅。 係啊，咁希望即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啦。咁當然感受還感受啊。天氣許可先感受啊，因為你睇到依家如果夜晚黑仲係咁樣滂沱大雨，仲係紅色嘅話咧，都比較難搞啲，同埋大家忍讓啲啦，因為頭先睇到網絡嘅新聞咧，都真係見到有啲地區咧依然係水浸嘅咁樣。 係啊，柴灣嗰邊啦，即係港島東嗰邊見到嗰個雨勢亦都特別大啊！嗱，譬如今日朝頭早啦，喺港島多處啊，其實亦都錄得咧就係超過50毫米嘅，咁啊更加喺九龍部分啦，同埋港島咧有地區更加錄得超過100毫米啊！所以都唔好話，因為佢淨係紅雨就忽視佢，都係要睇緊啲啊。 嗯。 收好，戒看簿跟查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give you all my love yeah,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 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流。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 知道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我们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冯允谦收到收到，同几位拍档一起讲下呢一个啦。咁啊，成日都话抗通胀啦，咁啊，或者哇，依家香港咧食个双拼饭啊，即系烧腊啊、烧味嗰啲双拼饭，好贵 啊， 好贵 系 嘛？ 而家贵咗好多喎，双送饭。 等等先，嗱，船仔你可以用学生价嚟买嘅，你仲系大学生。 唔系你要喺学校先有学生价噶，而家好多都。 咩啊？你有学生证噶嘛？ 唔系嘅，而家好多话你要着住一套完整嘅校服你先有。 咩啊？你 中 大边有啊？ 我争啲想拎埋中学嗰套噶啦，冇啦，但系 你校服 party 先 系咯。 定系 你去学人哋影小红书嗰啲相嘅时候，咪可以顺便去食个 招牌？咦系 小红书嗰啲相咧，有啲内地网民咧着啲中学学生相，学生嗰啲校服啦，喺书院度影相， 咪系咯， 系啊，书院度充满书卷气，几 识玩你睇下佢哋， 之后就食个叉鸡饭， 系啊，喂，因为佢哋就佢哋有校服噶嘛， 就可以食个，喂，我唔知道你系咪烧味关注组啦，或者烧腊关注组嘅成员，香港咧食个烧腊饭双拼咧，其实都几贵嘅，晏昼去茶餐厅食或者系啲烧腊铺，譬如切鸡叉烧饭啦，起码依家50蚊噶啦，走唔甩噶啦，系啊，咁啊。但系学生可能会平啲啦，我唔知依家学生餐呢啲烧味双拼饭几多钱啊？20-30蚊得唔得？ 唔系咁，学校就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系咪？ 系啦，学校差唔多，出边就真系唔得啦。 系啦，咁有一间咧荃湾嘅老店啦，经历咗开业接近30年噶啦，咁啊嚟紧都会关门啦。咁咧一路咧都系卖紧16蚊一盒嘅烧味双拼饭， 双拼啊！我系单拼， 到目前为止都系咁嘅，所以佢开始做唔住啦， 所以要关门，我都想讲。 哇，但 其实我唔想咁讲。 16蚊真系回到过去嘅价钱嚟嘅， 16蚊系我谂即系我估啦，我估应该系90年代初80年代尾系咪呢啲价？16蚊系咯， 都唔系街坊啊，直情系。良心朋友当你 friend 嘅价钱先 系蚀 本 价， 呢个系 真夸张啊！16蚊嘅双拼烧味饭咁样，嗱，主持人又未去过食啦，纯粹喺网络上面揾来一则咁嘅报道啦。哇，16蚊真系今时今日，你老实讲，你单拼都买唔到啊！ 烧味真系好难讲，因为我学校系有所谓嘅颓饭嘅，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但系我嗰阵时 E1 入去嘅时候咧，系有13蚊一碟饭嘅，就系你可以拣两个餸。就係咩火腿啊、煙咩午餐肉啊、腸仔蛋咁樣，咁你就可以13蚊，咁你加多個餸就14蚊。 係啊，咁啊嗱，大學咧就冇乜通脹嘅。我記得我細個咧嗰啲粟米肉粒飯咧，即係求其不啲汁俾你嗰啲咧，跟住都係11-12蚊嘅啫，因為你係大學飯堂啊嘛，係咪先？咁但係你而家出咗街啦嘛， 16蚊真係好。 而家其實喺街咧，你要食燒味個價錢咧，普遍都已經拉高咗嘅。 貴啊！ 以前咧，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食燒味飯咧都有即係楞住半頹飯咁嘅意思噶啦。咁但係而家就變咗係都貴啦。咁如果你話如果呢個年代，喺大家坊間上面仲要揾啲平嘅飯，我諗會係蒸飯。蒸飯個價錢咧已經 有機會平啲， 已經算係平啲噶啦，因為佢通常20幾蚊挨近30蚊，佢都叫落咗樓。咁呢個價錢嚟講喺而家嚟講算平噶咯。 即係如果你燒味飯，如果你仲要食燒鵝咧，仲要鵝髀咧，你110蚊一定120蚊，依家咪好多嗰啲連鎖式嘅有燒臘賣嗰啲嘅茶餐廳嘅。 哇，嗰啲真係唔講得少 啊！嗰啲好貴，嗰啲好貴。 一 快餐店應該好少少嘅。 快餐店唔會啊！快餐店你譬如最主流嗰兩三間大型連鎖上市嗰啲快餐店咧，其實你叫個雙拼飯，譬如叉燒切雞啦，$43咯， 係差唔多咯， 包 半 熱嘢飲， 咁啊$50噶啦， 係咯，$50咯。 或者而家就會興嗰啲咧，可能你主食就唔係個叉燒飯啊，佢係變咗旁邊有一個細細碗嘅， 係啊， 咁你就由嗰個叉燒飯嗰個情義結咧就解決咗，但系个主食已经唔系佢咯， 系个饭。 仲要咧，依家啲叉烧咧冇以前嗰啲咁好食噶， 好食嘅。 正所谓 难揾， 家燕姐喺食神入边讲好叉烧，并不是容易整得到啊！ 烧匀 系啊，黯然烧匀饭嗰个叉烧，你做到有少少脆皮，跟住咧有少少窿窿地。 系啊， 依家咧可能主张健康啊，啲慢煮嗰啲叉烧咧，全部咧。我形容啊，几把鬼啊！其实你真系做唔到嗰个传统广东烧味嘅精髓啊！ 要喺翻而啲街坊细店咧，其实就容易揾到啲好食嘅叉烧，因为佢哋都系用翻，譬如老师傅嘛，老师傅佢一直以嚟咁整咧，佢唔会因为个时代改变咗，系啦，唔知而家科技进步咗，佢用其他方法，佢哋都唔会，佢哋都有啲嘢坚持嘅，即系佢哋对自己嘅工作嗰个坚持，亦都系放喺个食材嗰度见到啦。 系啊，咁同埋物价上涨都关事嘅，你就算喺街市买餸，你想叉烧炒蛋你同我师傅讲$10叉烧啊，佢都斩俾你。 而家唔会啦， 边个斩到$10叉烧啊？ 而家唔得噶，除非你搭其他嘢一齐买，佢先会同你讲一句，平时唔得噶。我见你买咁多嘢，我先俾你噶咋， 都系两嚿咁样， 系啊， $10叉烧两嚿， 两 呢个都，所以呢啲所谓俗称穷人恩物咧，都买少见少啦吓，咁啊，系时候 plan 下啦，今日朝头早餐食啲咩，或者咧晏昼食啲咩啦吓，好，咁啊，讲到呢度先，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喺过去一个钟头，港岛东部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喺本港东部不断有骤雨发展，预料未来一两个小时大雨持续，市民应该提高警惕。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就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予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家人到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可先同中心或服务单位联络。红色暴雨警告生效，柴湾环翠村停车场再度出现水浸，部分位置水深已经浸至车辆的车辘。现场所见在地库停车场仍然有多架汽车停泊，今早再出现水浸，浸至车辆的车辘，有车主赶至将车辆洗走。有住在附近的车主陈先生表示，清晨六点多接到停车场管理处通知，提醒移走车辆。他到步之后发现地下车场已经出现轻微水浸，水深及小腿，因此未有进入车场，选择在外面等候，希望水退后才取车。他又说不担心车辆的状况，但短期内不会再泊车在停车场，宁愿泊在路边。运输署表示，因为山泥倾泻、路陷、塌树及水浸，饶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中坎角道近中坎角公园的唯一行车线亦都暂时封闭。另外，石澳道来回方向近烂泥湾的全线封闭，城巴第九号线暂停服务。受影响，巴士及专线小巴路线需要改道，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利比亚风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超过5500人，另有大约10000人失踪。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卫生部门应急部门话，飓风丹尼尔在东部地区已经造成5500多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大约10000人失踪， 大約30,000人流離失所，基本物資嚴重短缺。發言人表示，受災地區不斷打撈起遺體，目前無法確認最終死亡人數。飓風丹尼爾本月10日在利比亞東部地中海沿岸登陸並引發洪水，在東部城市德爾納、貝達和謝哈特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利比亞總統委員會主席曼菲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援助。日經平均指數報32,882點，升了175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910.49美元，賣出1,911.07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及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及雷暴，聽日雨勢有時頗大，下周初天色較為明朗，但仍然有幾陣驟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的1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啊。东区走廊啦，来回方向咧，由于路面有积水，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去中环方向啦，就积水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近日北角消防局对出嘅，咁但系仍然车多啊，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咁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啦，由于受路面积水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维园道上桥位。咁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咧，由于路面有积水，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咁反方向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消防局嘅积水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清丽苑。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清丽苑。另外受道路事故影响，七行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就是七行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现在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咧就冇乜挤塞噶，咁经过小心啦。位置就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咁继续提大家啦，受较早前嘅暴雨影响，咁而家石澳道来回方向，近住烂泥湾之前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而家就改咗咧石澳道来回方向，近住烂泥湾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另外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回方向啦，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单线双程行车咧，就系司徒拔道嘅53号啦，同埋皇马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咁而家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咧，就系城巴嘅9号啦、77号，同埋瑞巴110同埋606号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连麻坑路近住国际桥景光嘅部分行车线由于收窄啦，咁新界专线小巴路线59号 K 咧，而家咧就系改咗做国际桥景光做终点站啦，就入唔到去连麻坑村。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油丽村，私隧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辉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咁后少少嗰段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泥围。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啦，出翻去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最主要都系慢线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Alex 超 B， 我见个月历喺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画咗个大心心，嗰日有啲咩事啊？ 嚟嚟姑，咪就系家顺遂一生同乐日咯。 当日下昼三点到四点。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演讲厅举行， 听闻内容呢充满温馨和欢乐的， 好吸引、哦、可以点参加的。 那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未连香港了， 到时见。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你记得吗？ 凉夜是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爱夜静。 香港电台有好多经典音乐节目，其中是1980年诞生的《凉夜好歌声》同名主题曲，由关正杰所演唱的《凉夜好歌声》，又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能忘尽了寂寞，愿趁夜静好歌细听。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 好歌细听。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41啊，做乜嘢之前咧都睇睇个天气啊，红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雷暴警告咧生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啊，依家26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8%啊吓。咁啊，香港多区都有水浸啦，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你咧就安全咁样去翻工或者留喺安全嘅地方咧就会啱数啲啦，因为头先都系咁行雷啊， 系啊，雷又大雨又大，出街嘅话咧要小心啲啦。 系啊，同埋记得带遮，通常应该唔会唔记得带噶啦。见到咁大雨，嗱，讲开今日做得到咧，晨光做得到咧，我本身就系话啊，不如试下步行回家啦。咁、但系咧，大家都知道天气有啲恶劣嘅，咁所以不如我哋一齐许下个承诺，试下啦。如果可以嘅话咧，尽量就喺翻工即系放工之后咧，喺公司行翻屋企。嗱、当然啦，如果即系虽然小白同我讲咧，叫我喺港台行翻屋企，叫我行5小时嘅，咁我就决定唔会咁样做啦。所以我会选择离我屋企最近的地铁站行回家。 切，你日日都行噶啦咁样， 冇、啊、 特别，因为你就早几个站，系有啲诚意咁样。 冇，我好有诚意噶，嗰度要行都踩单车要踩6分钟噶。 咁啊系咯，咁咪冇诚意咯。 行又要好多斜路啊，要行十几 分 钟。 不过有阵时咧，如果大家即系各位听众都系啦，可以行翻屋企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锻炼身体嘅。嗱、你就算唔系话真系要喺工作嘅地点行翻屋企，例如你搭车嘅时候早一两个站去到早啲落车，然后就行咧。其实始终行多啲咧，而家既然咁多人喺度计步啊嘛，计紧你自己几多步啊嘛，咁不如就养成呢、這、一、個 个嘅习惯，咁令到自己可以行多少少。健康咧系无价嘅。系啦，咁啊嗰啲入醫院嗰啲咧，就其實就好嘥錢嘅。咁你不如咧就早一兩個站落車，咁啊然後就行翻屋企，養好自己好嘅身體。 係， 咁啊啲錢就唔使俾醫院賺啦，啲錢咧就可以拎啲嘢飲飲食食啊，開心咗佢咁啊仲好啦。 嗯，咁啊嗱，我自己係可以行翻屋企嘅，係啊，因為落咗車之後咧都有壓遮頭啦 ，touch 地咁樣。咁其實香港咧個路面設計咧好多唔同嘅唔淨止私人屋苑嘅，其實好多村屋村。 都系啊， 一啲居屋咧，其实你落咗个港铁站之后咧，或者落咗巴士站咧，佢一路有天桥咁样咧，高架咁样行翻屋企，所以咧你话当然喺公司或者喺唔知大家使唔使翻学啦，即系喺公司直接行翻屋企咧，有啲难度嘅。即系譬如你喺中环翻工，你点样行翻天水围啊？根本系荒谬啦，冇可能做到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叫做喺交通工具乘搭落车嗰一刻开始行翻屋企，我估好多人都会咁噶。系啊，不过都系嗰句啦。天气要去好， 天气唔好咁就唔好啦吓。 系啊，咁啊，大家最紧要都系安全至上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 最近咧就成日落雨，相信大家都会带把遮出街。不过究竟古代嘅时候我哋有冇遮嘅呢？背后究竟有咩中国文化历史？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古代的文献原来远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中国已经发明了遮的了。那时的遮是用布白来整成的，用来避雨。据传遮是鲁班的妻子云氏发明的。遮在古代除了是避雨工具之外，亦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在古代帝王将相出巡的时候，就会有人担遮，表示避任百姓。另外根据官职或者职务的不同，罗伞的大小、颜色都有严格的区分，这种习惯亦都延续到明朝。而在汉朝之后，纸遮亦都出现了。而去到唐朝的时候，遮更加传到日本，然后在16世纪的时候再传入欧洲的。原来遮的历史源远流长，同时之间都是中国其中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大家每一次担遮的时候，都可以找回我们以前伟大先人的智慧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有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 讲下钱嚟好唔好啊？ 好啊， 梗系好啦。 系啊，尤其是咧，对于一啲我哋日常嘅生活，当然用到钱啦。我哋可能交通费又会有啦。咁但系对于一啲譬如话慈善团体嚟讲咧，资金系非常之紧要嘅一环嚟嘅。基本上咧，最大嘅得着就系呢一班嘅慈善团体，佢哋经营嘅方式同你经营一盘生意系应该一样嘅。唔应该话啊，你做慈善噶，咁你咪好 relax 咯，或者依你做善事噶，你做 NGO 噶，咁咪好冇压力咯。 你开善堂噶，咁样系咪？ 帮人噶嘛， 系咪等于可以倒水落海先得？梗唔系噶嘛。 绝对唔系嘅，因为咧一嚟啦，喺个架构上面咧都要为到一啲捐款者要有交代啦，都要写 report 啦。咁同埋咧，其实点样去做好一门喺 NGO 嘅事业咧，都系一个大学问嚟嘅。咁今次咧就想讲下，其实点样去揾资金咧，或者嗰个资金源，佢哋嗰个嘅捐款嘅方向又有冇啲唔同嘅一啲特变咁样咧？嗱，先讲下咧，而家好兴一种叫做基金嘅慈善，好多时候都话乜乜乜乜信托基金 啊，系啊系啊， 其实信托基金系咩一回事咧？因为以往咧，我哋就好听到啲大慈善家就会话啊，边度边度有灾情，我哋就捐一次过嘅一笔钱，咁就去帮你买物资啦，咁样样。咁呢一笔钱咧就系捐咗出去之后，当泼出去嘅水冇翻转头嘅，咁就系即时解决问题嘅，即时你用得嘅一笔钱嚟嘅。咁但系而家呢一种信托基金嘅营运方式咧，佢就变咗系好似一个投资咁样样。譬如话我投资一个信托基金，好似阿欧你好明白啦，买基金就感觉上好保险啲啊嘛。 但系基金价格可升可跌噶，信托基金系有机会咧，嗰个信托嘅委任人咧系会帮你所有嘅基金全线喺冇规条嘅底下，有机会招致全盘损失嘅。 系啦，咁当然都有风险啦。但系你用得信托基金嗰样嘢咧，即系话我同你，即系我系慈善家咁先算啦。我同你呢一个嘅慈善团体有个信任喺度啦。我觉得你哋呢一个机构值得投资，咁所以我就俾一嚿基金嘅钱俾你做个本钱，去到营运你呢一门嘅所谓生意，呢个慈善嘅生意。 慈善事业啦， 系 慈善事业啦。慈善又好少成为一个生意嘅，因为通常咧慈善咧。即系咩叫做慈善呢？就是、通常蚀嘅居多嘅，就唔好蚀得咁离谱。即系通常用钱用得多啦，唔好用蚀啦。因为你做慈善都系谂住贡献社会或者回馈翻个社会啫嘛。 系啦，咁但系点解会用到生意嚟到形容佢呢？就系、是、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咧去揾一啲新一代嘅金钱啊，可能佢哋本身系嚟自好富裕嘅家庭嘅，佢都可能第三四代嘅一个接班人咁样样啦。咁当呢一啲嘅慈善团体去到揾佢哋嘅时候咧，佢哋已经会有一班嘅顾问啦，咁就会去建议佢有唔同嘅一啲做慈善嘅方式。咁始终当你埋到身嘅时候咧，通常以往就会问啊，你中意啲咩噶？你嘅兴趣系啲乜嘢噶？你想做边一方面嘅捐款啊？咁样样。咁但系发觉咧，原来到而家呢一代嘅新一代嘅财富咧，佢哋中意嘅系你问我你系边个啊？或者你问我你嘅价值观系点样噶？甚至乎同你 plan 远啲。如果我同你有合作嘅话，你希望你15年之后你做到啲乜嘢嘅改变啊？就变咗咧，你去揾呢一啲嘅新财富嘅时候咧，就唔系净系纯粹揾佢嚿钱，见到佢就等于一个钱嗰个符号咁简单，而系你同佢一齐去到发掘下究竟佢自己系点样样。因为点解咧？呢一班新一代噶啦，可能佢而家呢一刻未正式接手生意啦，或者佢未正式攞到嗰笔嘅财产啦，咁但系会之前咧已经系有一啲嘅计划噶啦，咁所以咧。好大部分佢哋会想一嚟话俾自己嘅父荫，话俾自己嘅即系前人知，我系可以创一番新天地嘅咁。咁佢哋好求变啊！喺求变嘅过程，佢就会想啊，有啲乜嘢我可以做，同以往我哋屋企做咗咁多年嘅慈善系有唔同嘅咧。 不如咁样讲啦，可以营造一个慈善嘅产业链啦。即系过往，譬如大家睇好多电视台嗰啲慈善 show， 都系攞张支票出嚟，乜乜乜总理咁，可能握个手，跟住咧就完结噶啦，就系、是、钱嘅一个往来。但系我举一个例子啦，香港女首富咁佢前排都帮电影工业拍好多啦，咁有一个基金佢名下嘅都系 同可能古天乐合作，嚟紧可能喺香港嘅电影工业嗰度会再多啲培育嘅工作啊，拍多啲电影啊，新导演啊等等成成。因为佢有个 mission 都想啊，我哋点样去支持翻香港嘅电影工业咁。可能我自己估啫，呢個個動機就係佢可能都係娛樂圈出身啦，係佢都係記者出身，咁佢都想撐翻個產業鏈，而 rather than 淨係我可能教授張支票、影張相、剪個彩靚靚咁樣，咁係佢都想錢以外都想多啲支援喺個慈善項目嗰度，點樣可以產業化咯？ 同埋而家咧有一個都幾犀利嘅大方向咧，就係以往可能一個嘅慈善家或者一個家族咁樣啦，佢哋可能會支撐幾個或者甚至乎十幾。几个唔同嘅慈善团体，咁佢哋可能系每月捐款者啦，或者系每年嘅捐款者啦，每一间嘅慈善团体都会俾一个特定嘅数目啦。咁但系而家有一个取态咧，就系话其实与其系好似鱼拥撒网式去断人头计，我帮到几多个人呢，不如试下真系去筛选，当你系有一个 pitch day，我就当你系一创投咁样啦，你嚟 pitch 我啦，你话俾我知你呢一间嘅慈善团体你想做啲乜嘢嘢，你嘅 plan 系点样，你点样去行，甚至乎你嘅渗透率有几多，咁我揀呢就唔系揀十几间，我揀一间，然之后我同你长线投资。 你知唔知呢，依家 charity fund 呢同 Waste Hedge 分一樣， 係一樣 咁複雜 嘅而家。同埋呢 一 班嘅人士咧，佢都真係會同你講乜，你俾個五年計劃書我啊！ 哇，要去到五年， 所以真係同一門嘅公司生意咧，嗰個營運方式變咗差唔多。 船仔，你快啲發達啦！係你發達咧，就可以喺大學嗰度有一棟樓叫孔奕船樓啦。 係 咪好勁啊？孔奕船書院啊，咁樣孔奕船樓啊，咁樣 你快啲發達啦！我都想做個少少白基金啊， 係啊， 等你注資入去啊。 可能依家唔用。用性噶啦，就咁用逆船流啊，逆船书院啊，咁样。 又或者整个啲咩奖学金啊， 系 咧、 啊。 哇，咁我哋而家喺度谂咧，好似我真系成真咁样， 啊、 真系发咗达咁样。 你会噶，你个样都似发达噶，系啊。 咁啊，慈善事业咧都有少少嘅危机嘅，即系譬如话而家好多时候我哋会摆喺网上嗰度就有捐款啦，揿个掣就解决得到啦。甚至乎有啲国企好犀利嘅地方咧，会做一年一日嘅公益日咁样样，讲紧系天文数字嘅善款。但系咧，原来有一个嘅新嘅名词喺内地称呼咧，就叫做黑灰产， 哦、 黑色个黑，灰色个色。灰色的灰产业的产咁黑灰产其实是讲啲咩呢，即是我哋香港形容嘅网络诈骗啊， 即是呃人咁样。 是啦咁样。咁其实嗰个数字都几夸张嘅。以往呢原来有50%呢就落咗去呢啲黑灰产度。 咁多啊。 而过去嘅9月9号呢就据闻落到去10%啦。咁可唔可以再少啲呢， 9月9号就係嗰个电信供应商嗰个捐钱嘢啦。即是网络嗰个大品牌。哇，即係如果14亿人每人捐1蚊。但有50% 落入咗黑客啊！ 去啊！ 咁佢咪无端赚咗7亿人民币？ 系，所以网络安全都可以再加强下。 系啊。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10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争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似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代，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识唱我的歌，演唱会变更加满足，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 影戏擦出花火， 然而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想悠长，但后浪却等候在清场。 就以日记去争金奖，没法去也只有想。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你还实在令你上心，放我写唱我的歌， 机啊，古 Sir 嘅星战啦，今日咧翻工翻学，可能有啲大学生都要翻学啦，咁可能都即系叫做好似打仗咁样啊吓，咁啊同大家跟进下天气啦，今日继续多云啊，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嘅，雨势有时颇大啦，依家咧红色暴雨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再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依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7%啊。早晨9:10啊，投资 O2O 阿 O 今日同大家详细少少咧讲下隔晚美股嘅情况啦。美国通胀表现参差啦吓，咁啊债息咧略为回顺啦。咁啊美股咧早段咧其实靠稳嘅，咁啊道指曾经升超过100点噶，因为睇翻咧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啦，嗰个最新嘅 CPI 咧按年咧升幅咧喺七月嘅3.2%加速去到3.7%略高于预期嘅3.6%，按月嘅增幅咧更加系有跳升嘅迹象，不过咧依然市场分析都系符合预期嘅，但系咧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嘅时候就个别发展啦，道指要跌啊，跌7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9点啊，港股点睇啊？港股咧就反而升市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就高水60点啦，咁啊连日来咧港股都冇乜方向啊，早两个交易日咧都系微升微跌咁样啦，咁啊今日睇嚟咧都走唔出呢一个格局啊，关于股票市场资讯，大家当然可以留意多啲唔同媒体嘅股票市场资讯报告啦吧。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咧，有咧我哋香港嘅极地跑手席永强先生喺度嘅。阿席早晨啊！ 早晨好， 早晨啊！喂，平时呢个时间咧，咁啊除咗公司早会之外啦，咁系咪会晨跑嘅咧？你平时系点跑嘅咯？我想问一下啦，你跑开呢啲沙漠，其实 即系落雨也不怕，落雪也不怕啦。或者你跑南极、北极，其实好恶劣嘅天气，你都会去跑啦。其实你系点样 train 嘅？你个训练模式系点样嘅咧？ 好啊，我可以讲下几个阶段啦。即系我谂第一个阶段咧，即系嗰阵时我唔系话真系中意跑步嘅。咁我每个星期咪星期六日咁咪马鞍山咯。咁啊揸架车去泊喺嗰个蛙艇会嗰处。咁啊马鞍山来回10至12公里。有时一个星期一日，有时一个星期两日。咁嗰阵时就即係我啱啱开始有跑呢啲极地，但自己又唔系好鍾意跑步，咁就维持少少嘅运动量嘅啫。咁呢个第一个阶段啦。跟住收尾就真係过咗几年之后呢，就去多咗之后就发觉自己好废。咁呢 想做成绩啦。 係啦，咁即係落咗坑啦开始。咁落坑后呢就加咗啦。咁周末嘅时候就啲长货多咗嘅。咁我嗰陣时就可能係喐下就大步啦。咁即係可能都係喺蛙艇嗰个会嗰处跑去大步黄爷庙嗰处吓。咁来回啦 ,20K 度啦嗰啲。咁 係咪嗰度有 20K 㗎？ 有㗎有㗎。 因为金蛋嗰个位呢去庙呢跟住再折返呢就10K。 10K 啦，係啦，啱啱马鞍山嗰、那个即係如果喺石门嗰个位过去大概20K。 哦。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因为开始就报一啲路跑啊、我后期就开始报啲路跑。咁就真係想做啲时间啦。因为当你一落搭报路跑呢，啲人就问你 係 你系咪十科㗎。即係好似唔系十科唔系跑步咁样嘅。係啦。咁跟住然之后就咦唔系喎。咦，我尽晒力都系4.5啫喎！ 我真系好惭愧，我觉得人生最靓嗰时间都系49分几。 唔系啊，真系系啊，即系高手如云，真系香港真系系啦。同埋即系， 真系好多劲人噶。 系啦，即系你当你一落你认真嘅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几废噶啦。其实系啦，咁啊，跟住收尾就即系都冇咁丢架，咁啊谂办法想练个十科啦。咁咪所以开始练啲长距离啦。咁呢个第二阶段。第三階段就 COVID 嘅一個時間啦，咁突然間冇曬應酬，少咗好多啦，又唔俾夜晚堂食，我就變咗朝頭早咧，我個人就比較 fresh， 因為我自己咧好多時候應酬多啊，第二朝一定係一個廢人嚟噶嘛，係啦，咁啊嗰段時間咧，我叫第三階段係咩？我就突然間有一日忽發奇想，我、不如每日跑10K 啦，係啦，咁就唔，我嗰陣時就諗嘅，即係啊，做啲鼓勵下身邊人，鼓勵下自己嘅嘢啦，日日聽新聞都係嗰啲愁雲慘霧嘢，咁就正面啲啊嘛，諗住，咁跟住咧我就諗住跑到去疫情完啦，點知個疫情搞極都搞唔完嘅，係啦， 搞咗兩年啦，係啦，差唔多， 結果我就由开始每日 10K 跑，最初谂住跑100日，最初谂住30日，系啦，跟住谂下100日，谂下咧，跑下咧，一年，跑下，喂，都唔知道跑到几时完，其实跑到某一日，总之觉得完就完啦， 想完就完啦， 点知个上天就喺我开始有呢啲想法嘅时候咧，就安排我确诊啦。系啦，就旧年嘅大概3月5号 就要被逼停啦。 系啦，系真系即系原来有啲嘢 law of attraction 嚟嘅，即系当你一谂咧，佢就安排确诊。系啦，咁啊冇啦，停咗啦。咁啊，呢个就系三阶段咯。 系 咁就 咁 ，total 跑咗几多日啊？嗰阵时即系确诊之前，一路跑十 K 每日 597啊。 即系跑597日喎， 系啦， 哇，好夸张，好夸张， 系啦，597。咁嗰段时间好 fit 嘅，即系我觉得我嗰段时间咧，我可能跑10K 有机会可能42-43分钟到啦，系啦，即系大概系呢啲时间，但系冇正式比赛啊，系啦， 因为嗰阵时亦都真系停咗比赛啦， 系啦，冇晒比赛，咁所以唔知道，但系 fit 嘅，系啦，咁啊，第三阶段啦，咁啊，依家就好随意啦，依家就突然间又系。自我放縱階段啦，中意跑咪跑咯，咁一個禮拜咪幾次咯，5-6公里啊，6-7公里，週末長少少嗰啲咯，係啦， 幾好喎、一個咁嗱，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到都覺得啊，可以有一個咁嘅訓練模式嘅，但係跑步對於你嚟講當然樂趣滿滿啦，但係你會聽歌㗎？我又問一下，即係跑咁長個日常係點樣 的？首先我要澄清。系，我唔系高阶嘅，即系我其实咧喺嗰啲高阶面前咧，我系 B B 嚟嘅啫，其实系啦， 咁你系啦，我你高阶嘅人入边都会听下音乐。我记得我同阿黄允俊讲，黄允俊都觉得自己系 B B 嚟嘅。咁原来有跑得最好嗰啲纪录保持者都话自己系 B B， 即系正所谓学无前后，达者为先咯，或者真系有好多劲嘅人咯，呢个世界。 咁我系有听过啲好劲嘅人咧讲嘅，即系佢系唔想听歌。我最初都有听歌嘅，即系我谂大部分。 人最初跑步咧，佢系会听歌嘅、 嗯， 因为咧即系跑步真系几闷嘅，即系你最初咧，你要令自己落踏咧，你必须要俾一啲乐趣自己嘅， 系 啦。咁我但系咧，我谂到某一次咧，我听到一个高手啦，就同我讲，其实听住歌好危险、 嗯， 特别喺香港，因为有时要过马路啊，即系有机会喺城市，咁你好危险。所以变咗咧，我就喺嗰次之后，我就冇再听啦。佢话其实。如果在山上面的话，你听下啲雀仔声、嗯，你听下一啲自然的声，其实不是更好咩？ 嗯， 系啦，咁我就自此之后，我真的又突然间，诶，唔需要听， 系 系 几好呢个体验，咁啊，亦都可以即系鼓励下身边人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嗱，最后问埋阿直呢一个啦，咁啊，嗱，南极又跑过，北极又跑过啦，咁啊，沙漠又跑过啦，第一个问题嚟紧有啲咩想再挑战啊？再加上第二个问题啊，你有冇试过一刻系觉得即系跑跑会死嘅？再咁样跑落去，即系参加比赛嘅时候，因为都系啲极地马拉松啦，有一啲马拉松甚或乎会签生死状啦。即系自己其实面对自己，即系诚实面对自己嘅时候，人梗系怕死噶啦，系咪先？即系一刻系怯嘅咧，咁样。 我又好彩嘅，即系其实又未试过有呢一个嘅感觉嘅。咁接近嘅有啲嘅，我记得都是十年前去这个的艺行者，日本艺行者，那其实是有过这个的经历的，那天是很冷，上差不多一个叫什么北老山的时候，好像接近零度，那我们衫不够，那是有这些小小感觉，但是即是但我想距离死亡是即是那个感觉是很远的，即是那一刻。所以我就好彩啦，冇经历过呢啲事啦。咁头先你讲话有啲咩嘅挑战，我想去做啦嚟緊。我其实想学下自由式啊， 游水 系啦，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依家可能去系时候去学埋自由式咧，不如试下玩下三铁啦。即系我系唔识游水，我游水游蛙式咯，但系比较样衰啊嘛，即系玩呢个 唔系亦都快啲嘅。好老实讲，你譬如自由式或者游蝶啊咁样，但系游蝶又系好攰嘅一样嘢啦，体能上咁啊。我寄望有一日沙漠铁人你又再玩埋，又再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一啲即系关于参加比赛点点滴滴啦。咁快啲学咯，系你学嘢都好快嘅。我见你系啊，上两个月问你话想学电单车，好似而家就嚟又要考试啦，系咪啊？ 好似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嚟紧系啊。 咁啊，加油啦，俾心机啦吓。咁啊，做啲好嘅成绩，或者有啲唔同嘅运动项目嘅点滴咧，再上嚟晨光第一线同我哋分享好嘛？ 好啊， 好。今日早上再次唔该阿直 ，thank you。 Oh, thank you.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过往的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是一种坏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 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 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次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 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 为你写诗。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 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坚持，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让我忘了说最美的事，你的名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追踪三十一。 喂，追踪之前咧，睇下个天气，因为今日咧天气都真系差差地。头先咧又出去斟水啦，哇，落雨咧，都几夸张。 见到阿 Michael 咧啱翻嚟啦， 边个 Michael 啊？ 阿 Michael 哥啊？ 哦，因为我哋有好多个 Michael 啊嘛。 跟住咧，佢一翻嚟嘅时候，哇，出面真系好大雨啊！哇，好大雨啊，黑晒个天啊！ 咁唔紧要嘅，阿梁继章阿张哥咧，手车咁辣嚟讲咧，一定冇问题啊！ 安全到步啦吓，咁样风骚嘅拍档， 既无风雨也无浪，正所谓。咁不过咧都要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咧都效生效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十一点嘅。睇下阿祥安唔安全先啊，早晨阿祥， 早晨阿祥，你喺安全嘅环境嗰度系咪而家？ 系啊，希望一路都安全啦，大家都安全。 会嘅，会嘅。 因为有时你都好辛苦嘅，即系喺翻工嘅途中咧，同我哋做呢个直播广播啦，咁所以都辛苦晒你。如果依家此刻嘅你系喂又行紧雷，又担住遮，又一手攞住电话咧，咁都要小心啲嘅。 系啊，辛苦啊！如果惊嘅话，我哋可以安排你以后入嚟直播室做直播啊。 唔系你辛苦讲一声辛苦就得噶啦，我哋会帮你补完嘅。其实阿昌都好乖嘅， 我哋帮你谂噶，我哋 将一日嘅时间表。即系嗰个港台电视31、32有咩播咧，佢都 send 咗俾我哋预览咗先嘅。 同埋我今朝咧已经听到宣传声带噶啦，我翻嚟开工嘅时候咧，我听到原来今晚嘅铿锵集咧好啱我呢个题， 系 长忧99啊！ 哎呀，唔好话净系啱你，唔好咁自私啦，都啱我得唔得啊？ 做亲父母嘅都已经感受得到呢一个忧啊！ 系啦，喂阿卓讲讲咯， 系好啊好啊喂。今集嘅铿锵集咧，咁啊好多家长都会留意，咁啊但唔知道阿嘉明咧，可能未必关到你事，虽然你都系家长，咁啊即系讲紧啲乜嘢嘅咧？我哋今集会关心一啲咧，嗰啲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嗰啲家长啊，系啊，咁啊话说咧，即系养儿100岁，长忧99啊，好多家长咧都会担心自己仔女嘅生活啦，咁啊但系有特殊需要嗰啲小朋友咧，嗰啲家長好多時咧擔心第日自己百年歸老之後咧，嗰啲仔女嘅生活安排。咁啊，話説咧，政府咧喺2018年底咧推出咗一個叫做特殊需要信託，咁啊係由社署咧為嗰啲智障啊、有精神紊亂或者自閉症人士嗰啲家長咧管理遺產啊，即係等佢哋百年歸老之後咧，定期幫佢啲仔女咧發放一啲款項。咁但係原來呢個信託咧嘅銷情一般啊。咁啊，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啦。嗰啲家長咧覺得呢個投資計劃有啲乜嘢問題，又會探討下咧個呢個制度要點樣改良，真係先至幫到佢哋咧。咁啊，關心呢個議題嘅朋友記得留意啊，今晚7:35啊，鏗鏘集啊。 嗯，好，等我校定時間制先，電話都要校定啊。提我今日夜晚一齊睇呢個鏗鏘集，我都好關心呢個議題。 係，都係嘅。講嗰啲學童咧，都順帶一提嚇，呢個就唔關港台電視31次，但係今日開始咧可以申請嗰個嘅免入息審查嘅學生津貼2500蚊啊，各位小學中學生。 咦，2500蚊之前嗰個係咩話？免入息審查。 係啊，免入息審查㗎。 唔係啲學生申請嘅。爸爸 家 長 申請嘅， 同埋係要透過智方便申請㗎，透過呢個 app 叫做 I Am Smart 㗎。 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好，繼續去到10:30嘅時間，有咩節目啊？唱 咁啊，帶俾大家一個全新嘅紀錄片系列啦，叫做《有滋有味內蒙古》。咁啊，聽個節目名咧，大概估到講乜㗎啦。咁啊，節目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內蒙古咧，睇下當地有啲咩好嘢食。咁啊，除咗認識啲食 嗰啲煮咗出嚟嘅食物之外咧，亦都會帶大家去到內蒙啊，睇下佢哋天然嘅食材啦，有啲乜嘢特產啦，出產呢啲特產美食嘅地方究竟係點樣環境嘅？咁啊，仲有啊，最緊要啊，睇下咧佢哋傳統嗰啲烹調料理嘅方法。咁、哦、啊，第一集係啦，第一集咧帶大家去到內蒙古咧呢、這個呼倫貝爾啊，當地有一個好大嘅森林。咁嗰度咧，大家都未必知道咧，內蒙古啲天氣點樣噶嘛、 啊？ 原來咧，佢哋夏天咧雨水好充足嘅、 哦， 充足嘅樹林咧就出產咗好多好珍貴嘅食材，包括啲咩咧？我真係冇諗過，內蒙古原來盛產藍莓， 係 係啊，我同埋蘑菇豆。 我以為係內蒙古最多盛產係羊奶同埋羊奶咯， 係咯， 聽得最多係佢哋， 但原來唔係㗎， 原來藍莓啊， 係、哦、啊，咁啊。系啦，咁究竟点解内蒙古呢个地方会即系盛产蓝莓咧？咁啊，今日节目咧会带大家去就了解一下咧当地嗰啲独特嘅环境啊、地形啊、天气等等，咁啊了解一下佢哋点样孕育出呢啲珍贵食材啦。咁啊，另外啦，节目下半部咧会带大家去到当地啊呼伦贝尔有啲草原咧，嗰度有一只盛产有只羊，即系有羊噶、 啊， 叫做呼伦贝尔短尾羊。 短尾羊 系。系啦，我哋当然唔系攞嚟观赏啦，都会攞嚟食食。 哎呀，好惨啊！你咁样讲，啱先话得意， 系得意嘅，但系都系好食嘅。咁啊，究竟只羊嘅味道系如何嘅咧？咁啊，佢哋烹调手法传统点样煮嘅咧？佢哋特别嘅工具去煮呢只短尾羊，咁啊，我会带大家睇下啦吓。 惊惊啊！饮羊奶算啦， 唔使惊嘅，睇下啫，大家。唉，总之即系节目咁丰富，唔好离开电视机啦。唔该晒。 唔 該曬，分享，拜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九點半，而家由張正報第一節新聞。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天文台话过去一两个小时，港岛东部、九龙、沙田及大埔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强雷雨区发展并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一两个小时，本港大雨持续，市民应该提高警惕。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之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日前在黑雨期间一度变成急流的柴湾环翠道，食环处人员加紧清理水渠边树叶等杂物，现场所见路陷位置仍未处理好，要封闭部分行人路，有长者需要行出马路。至于附近的环翠停车场早上出现水浸。政府将推出香港夜缤纷活动，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外务总干事钟博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总会早前访问大约1800名会员，近70%支持本港设立市集，当中超过70%人认为最吸引市民的项目是饮食，其次项目是零售和表演。钟博文说，建议市集在固定时间，例如周末，在旅游区设立。长远来说，可以活化庙街及摩罗街等以往较多旅客前往的地点。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张汉华在同一节目说，相信香港夜缤纷活动可以大旺市面，对小巴交通生意亦都有帮助。他说，以往旺区的人流多，部分小巴线经营至凌晨4至5点，但现在晚上8至9点后市面人流就较减少，不少小巴线深夜12点就停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将继续在俄罗斯的访问行程。普京之前向传媒透露，金正恩将前往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参观飞机制造厂，之后访问海参崴，参观太平洋舰队以及大学和其他设施。被问到两国军事合作一事时，普京表示俄罗斯会遵守国际规则，但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仍有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透露，普京和金正恩曾经讨论训练和向太空派遣北韩太空人的可能性。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普京接受金正恩邀请访问北韩，但是佩斯科夫就表示，普京暂时没有计划访问北韩，而外长拉夫罗夫下个月会访问平壤。 美國就再次警告，如果北韓和俄羅斯就武器交易達成協議，將會實施新的制裁。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宣布將對中國電動汽車展開反補貼調查。馮德萊恩在向歐洲議會發表年度國情諮問時表示，全球市場正充斥著廉價的中國電動汽車，而有關價格是被巨額的國家補貼而人為地壓低，並扭曲了歐洲的市場。因此他宣布歐盟委員會將對中國電動汽車展開反補貼調查。外電報導指，歐盟委員會將有13個月的時間評估是否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高於歐盟 10% 進口汽車標準稅率的關稅，而這項調查對象亦會包括特斯拉、雷諾和寶馬等在中國生產的非中國品牌汽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11点，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03点，升咗94点，总成交金额5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40点，跌1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友邦保险67.25升2毫，比亚迪股份243.2跌4.6，腾讯控股320.4升2毫，阿里巴巴85.75升2毫，盈富基金18.73升7仙，恒生中国企业64.88升2.4毫，药明生物41.85跌5仙，美团122.7跌4毫。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29，日元147.15，瑞士法郎0.893，加元1.354，人民幣7.272，英鎊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經平均指數報32,996點，升290點。港金報17,8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10.92美元，卖出1911.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啱啱同一个位置咧有一单新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清丽苑，即系而家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清丽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小榄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浪翠园，反方向出九龙一段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小秀村。另外，龙翔道有水浸，去观塘方向上狮子山隧道的支路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风力楼。而东区走廊有路面积水，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去到维园，同埋中环湾仔绕道近住耀星街。另外，受到较早前的暴雨影响，石澳道来回方向近住烂泥湾全线封闭，受影响城巴九号线需要暂停服务。另外，筲箕湾耀兴道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而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司徒拔道近住门牌53号黄马角道近圣士堤反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东区走廊嘅路面积水已经清理好，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重开翻噶啦，车龙排到维园上桥位。之后转睇睇路面情况，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去到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而家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启瑞方向近浙江街一段车多，龙尾到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海丽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嘅车龙排到龙盘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车龙一截过排到接近吐露港公路近住圆洲仔。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地强得唔得闲啊？我带你去一个既密闭又浪漫嘅地方嚟，我哋。 Sarah， 谂都唔好谂，我系一个好传统、好保守嘅人嚟噶。 你谂咗去边啊？我谂住介绍份笋公我俾你啊嘛，不过要喺密闭空间度开工，你 O 唔 OK？ 一定 OK 啦！我依家开始要报复式工作，因为我开始一段报复式浪漫。大家如果仲想知道多啲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工作要小心，女应外合个个都放心。我系艾妮 Ellie。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自回归以来最好的空气质素，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政府现正检讨空气质素指标，欢迎在10月31号或之前到 aqoreview.hk 了解更多和发表意见，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嚟到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 电话旁边有， 系啊，有阿薇啊，早晨啊，薇， 阿薇早晨， 早晨咁多位 ，Hello 你好啊， 你嗰边大唔大雨啊？ 有可能台湾区啦，都暂时而家见到冇落雨嘅，但系之前半夜起身嗰时候就真系好犀利， 系 同埋行雷行得好紧要啊！ 哦， 直情咧就瞓着觉咧，都俾佢震到咧张床咧，好似震醒你咁。 哎呀，真系冇觉好瞓咯，寻晚。 半梦半醒咁啦，因为冇办法啦，真系啲雷好紧要。 但都多谢你早起身啊，听住晨光第一线、 啊。系啊，同埋留意住天气嗰个变化啊嘛，嚟紧一两小时都有啲雷雨区啊嚟紧香港啊吓，唔好大意啊，知唔知啊？ 其实大唔大意唔系我哋嘅问题，而系最主要要睇天工做。 系啊，所以就唔好大意咯，我哋唔好大意咯。 系啦，咁大家都系要咁做啦。 系啦，讲翻正题咯，你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预约咗，系咪有啲嘢同我哋分享下咧？ 冇，因为嚟紧呢个礼拜六咧，除咗我啲朋友某几个生日之外咧，咁都净系我妈咪就净有生日嘅，啱啱都唔记得咗讲。咁其实唔紧要咧，因为其实我哋都预咗系同佢做嘢噶啦。 预咗有啲乜嘢计划噶？讲唔讲得噶？ 冇啊，因为佢嘅即系佢本身嘅人咧，行起上嚟咧就麻麻地，咁即系变咗我哋都唔可以点样去出去同佢点样特别咩庆祝。咁多数每年都系喺屋企嘅啫。就系咁啫。 系准备定啲美食俾佢咯。 系咯， 系啊，佢中意食嘅嘢。 佢其实中意食嘅嘢好多嘅，但系我哋真系唔识整。 佢食啲咩噶？好难整噶。 因为我哋佢系属于系潮州人。咁佢细个整啲嘢咧，有时咧我哋真系只系旁观者咁睇， 但實質咧，佢又唔俾我哋用手掂。 哦， 啲廚神通常都係咁嘅。 係啊，有呢個脾氣喺度嘅。不過咁啊，阿薇，其實咧，坊間咧，香港都好容易揾到好多嘅潮州老店啊。 嗯， 你可以睇下佢哋咧，會唔會有啲啱食嘅食物咧，就媽媽生日啦，買翻嚟俾佢食咯。你唔識整唔緊要，買翻嚟俾佢食。 我都試過整過嗰啲佢哋所謂叫菜茶俾佢咧，佢都話。都冇我整得咁好食， 咁一定噶啦！你咪同佢讲，系梗系冇你整得咁好食啦。不过你将就下食住先啦。 同埋我觉得佢讲嗰下系有少少微笑嘅，哇！女都真系好俾心机试下整，呢份孝心都够晒啦。 冇乜所谓啦，我真系尽我自己能力嘅啫。 咁、我哋都透过晨光第一线祝佢生日快乐啊！ 系啊，系咪仲有好多朋友都生日啊？ 有啲系过咗噶啦，有啲就将近咯，真系过咗啦、不过因为 补足咯， 呢几啊系啦，因为又打风啊，又黑雨啊，其实嚟紧下个礼拜我哋先约到，咁、但系实质系都仲未知道，而家都系睇个天气而定啊、因为有时都唔知啊，因为嚟紧又话好似话有双台风啊，我都冇乜点留意。 唔好太信嗰啲啊，好多都系我嚟抢风嘅啫，嗰啲标题吓。 听信我哋收音机俾你最新嘅正确资讯就啱。 唔系，因为呢轮翻工咧，呢时间唔啱啊，听唔到啲天气点样特别，但系有时咧即系想话睇嗰啲新闻咧，有时咧。有啲系太过断断续续啊，即系变咗咧都唔知系坚啊定流啊，咁啊实质睇而家呢啲啊最好啦，嗱好似嗱而家又落雨啦，唉呢边。 系、 都唔知啊，真系。 系啊，今日都个天气情况都真系麻麻地，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仲系生效当中啊，吓咁都希望大家安安全全吓。 系啊，咁你嘅祝福咧，咁啊相信你妈妈啦，同埋成班朋友都听到噶，所以你有首歌系送俾佢哋系嘛？ 系啊，首先多谢你哋先啦，因为其实我咁啱。即係嗰日就打電話嚟嗰時，諗住響咗咁耐都未必有人聽到，點不知都又好好彩。 先到繁忙緊啫，我哋可以聽嘅，我哋梗係會聽啦。 係啦係啦，即係多謝你哋先，首先就係真係多謝你哋，因為其實我好早幾年前都打過嚟嘅，咁我就都係嚟咧，又係講關於啲朋友啊啲咁嘅嘢。其實我都冇乜點講我啲朋友。其实我的朋友就在我身边很多的。但是为到时呢我的时间呢真的有时未必撞啱呢咁即有时都是即求其咁样打个招呼啊、都冇乜特别点样去问啊或者乜嘢有时都唔知人。 其实呢香港呢我諗好多人都忙啊咁朋友呢未必可以成日都见咁但是多啲譬如通下电话啊 ,send 下 message, 其实都可以 keep 到个友谊㗎。 咁啊，讲真，呢啲咧就只系一个好少嘅嘢啫。但系实质，如果讲真咧，我哋以前咧就唔系咁嘅，真系约埋出嚟啊。 哦，系啊， 嗰啲先至真真正正系即系实质嘅接触。 可以见到面梗系好啦，不过你一班朋友咧都全部会 feel 到嘅，大家个心咧成日都系联系住嘅，放心啦。好啦，播翻直播俾你听啦吓，多谢你，多谢阿薇，拜拜， 多谢，拜拜，唔该晒。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突如其来，小朋友多咗一日假期，咁家长就好头痛啦。 系啊， 点算呢？ 冇得翻学校食嘢，就变咗全日都喺屋企食咯。 全日喺屋企 咯，可能有啲家长两个都出去工作。 工作系啊， 咁你真系有冇其实系姐姐咧，可能独留儿童在家噶会。 咁唯有即刻请假咯， 唯有即刻请假。咁通常都系咁啊， 雇主需要配合噶。 哦，系啊，呢个我都好想知啊，成日到呢啲突发天气。 系啊，即系友善职场啊嘛，我哋成日都话友善职场。咁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咁我谂雇主都要明白嘅，唔系你个员工唔想翻工，咁你即系难听啲。个屋企两个化骨龙点算呢？咁 有啲就甚至会容许啲员工咧带埋啲仔女翻工嘅。如果你系坚持要翻工，而且天气情况许可之下咧，咁咪还点都冇人照顾咯，嚟翻下工咯。 系啦， 咦可以，小白可以带小朋友翻嚟翻。不过你咁早出门口，嗰阵时都唔知红雨啦，嗰阵时都未知红雨啊。 其 实今日出门口 翻紧工嘅时候就差唔多红雨噶啦。 系咯系咯， 嗰阵时系黄雨，但系就未知道系唔使翻学咯。我翻到嚟公司先知道系唔使翻学。 细嗰个我都冇见过，见到大嗰个俾个利是。佢我记得过年嘅时候团拜又见过你啲细 嗰个冇办法啦，你之前几年都系疫情啊嘛，有好多朋友冇见过佢， 系 啊， 要见下， 要见下， 咁咪第时唔识 Uncle O 啊， 带佢出嚟见下世面先得噶。 嘉明嗰啲啊，成日叫打波睇波，成日见到佢一家大细都出晒去睇波， 系啦系啦。咁今日咧，既然喺屋企啦，咁啊家长可能都头痛，咁啊不如将煮饭成为一个嘅活动，就同小朋友一齐玩咗佢啦。 主要系佢哋玩得唔得？ 得嘅。系啦，因为今日咧就好容易整嘅，嗱，坊间咧有好多整日式饭团嘅模啊，嗰啲模咧其实就for啲小朋友或者大人，佢哋未必识得用嗰个手势去到捻嗰个三角形嘅时候，就可以用嗰个模啦。 系， 好啦，咁你当然可以用嗰个啦。咁其次咧，用捻饭团亦都可以喺网上面揾到唔少嘅教学，你教你嗰个手势点样可以捻到一个三角形出嚟嘅。咁大人有大人捻，小朋友都有小朋友捻，咁睇下教学啊，又或者系买整煲下饭啊，叫小朋友煲饭咯。强咗洗咪唔好落洗洁精啊。虽然洗就唔好落洗洁精啊，咁样嘅都要讲噶，因为有啲小朋友佢可能由细到 但冇人教佢嘅时候，佢真系会谂住洗米 咪 系啦，咪好合理啊！ 洗手咁洗咯， 你又唔可以怪佢，因为你真系冇讲俾佢听。咁喺呢个时候就可以做下呢啲嘅活动啦。好啦，咁除咗系有洗米嘅步骤可以加俾佢啦，跟住禁制嘅亦都可以加俾佢啦。好啦，当啲饭咧摊冻咗之后啦，咁啊开始捻啦。咁如果你有帽嘅，咁就可以用嗰个帽去到整一啲靓靓嘅饭团啦。如果冇嘅，咁亦都可以即系欢迎大家即系上网揾下啲片，咁啊练一练习呢一个三角形捻饭团嘅方法。咁捻完之后咧，发觉都已经计埋煲饭啦，都已经 Q time 个零个半钟左右噶啦。 系咪都几难嘅咧？捻得好靓一个三角形。 通常咧，如果你要捻得靓嘅话，饭团佢比较上着重个形唔散啊。但系入边啲饭咧，亦都希望你唔好咁容易咧就散，即系同捻寿司一样。你要用筷子夹上嚟嘅时候咧，佢系可以拎到上嚟。但系佢亦都可以唔散嘅，呢个一个技巧啊！我哋听听呢个嘅交通消息先。 系啊，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啊 ，Didi 即刻攞入嚟啦！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啦，近住小榄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嘅，非常挤塞啦，龙尾去到深井嘅。至于咧龙翔道水浸嘅报告啦，咁啊往观塘方向咧，近住上狮子山隧道支路啦，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嘅。依家咧现时系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泽安村，仲有啊吓咁啊，龙翔道咧往荃湾方向咧，近住竹园道桥底咧有交通意外啊吓，咁啊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非常挤塞啊，龙尾咧去到平石村，所以咧你见到九龙东咧都相对挤塞少少啊，咁驾驶人士咧要忍让啊，同埋有耐心啦吓。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啦，咁啊讲翻啦，咁你当你已经捻咗呢一个嘅三角形嘅饭团之后啦，咁你可以放入去啦，未必个个屋企系真系有得烧饭团嘅，但我哋可以用焗啦，或者用气炸锅嘅， 系啦， 气炸锅都得。气炸锅其实你揿佢200度啊，咁你去咁一阵间咧，你发觉大概5分钟到咧，你就可以先开翻个盖出嚟，然后你就可以准备定啲豉油啦。咁豉油你又可以再加少少糖，再加少少盐。咁有啲人就中意加少少木鱼嘅味道喺入边都得嘅，就搵个勺。查查查查咁啊！呢、這个步骤咧都可以俾小朋友做嘅，不过 有颜色咁样 系啦。不过个 pan 啊有少少热啊吓，咁呢个就家长睇住就会好啲啦。咁你游完一面之后咧就反一反佢，咁反佢个步骤咧家长都系帮下手嘅，因为热啊嘛。反咗之后系啦。又驚佢粗魯得滯，反咗之後咧，又再掃下掃下掃，跟住放翻入去個焗爐或者喺嗰個嘅 pan 嗰個氣炸鍋入邊咧，就再繼續噓多佢一陣間。咁然後就已經差唔多接近兩小時啦。所以當你十點聽完神光第一線之後咧，可以開始準備定啲米啦。 咁就啱啱好 lunch time 就正正可以食啦， 有嘢食啦。 我的享樂時代。 之前有分享过吹木同笛啦，咁我今日想分享另外一个乐器，呢、這个乐器就难少少嘅，即、就、系、是、钢琴啦。系咁，因为我最近咧，终于买到我部数码琴啦。 我买咗啦， 终于买到 啦。你用消费券买噶定系？ 唔系啊，唔住冇咯，消费券一早用晒、哦，但因为我睇咗好耐啦，又唔知有你大家都知道，而家数码琴都有唔同嘅型号 啊。加上呢排揾到咁样， 我系咁啱行过去一。间琴行见到佢减价，佢减价嗰一刻，我眼睛发亮， 是不是 我减价啦！佢终于我等咗，我其实我买睇咗部琴，睇中咗两三个月噶啦，但系佢真系一路都太贵、 嗯， 然后我又揾唔到一间平啦，咁、嗯、我就喺度谂啊，佢会唔会？不如我谂个第二个牌子咁样，但系真系等咗好耐，我揾嚟揾去都觉得啊呢间最好，谂住俾噶啦，见到佢减价即刻俾， 有心啊！ 系咁啊，终于送到嚟我屋企嘛，我一个人啦，搬上楼咁样啦，搬到好笑。送货大哥唔知系咪睇住我，可能嗰阵时写咗 miss 空啦，佢、问我点解你唔揾你先生落嚟搬琴咯？ 哦， 所以我系。 Miss Hong 即系又唔系 Mrs Hong， 做咩啫？ 唔知啊， 女性都可以好强劲噶。 系啊，即系我就望一望，唔通我个样已经老咗咁样啦？不过唔紧要，咁我自己搬咗上去啦。嗱，点解我讲钢琴咁好咧？我谂我真系太耐冇弹，因为我屋企冇一部琴好耐噶啦。咁、但系原来突然间弹翻咧，我觉得有啲似我哋成日都讲嘅静观啊。 哦，我明 系啦，即系冥想，因为你系将你所有嘅注意力咧，系摆喺你只手同埋。音符度嘅，平时我哋碌电话都好啦，其实你好容易俾其他嘢 side track 噶嘛。就算你碌一碌，我望住个可能片咁样，突然间有个 message 弹出嚟，你都会 side track 咗。但系譬如我弹琴嘅时候咧，系因为我会通常都熄一熄电话，因为你嘈啦。同埋数码琴有个好处嘅，就系戴住一个 headphone 可以。 哦， 那个 headphone 咧， 唔知咁难揾你啦，send message 又唔方便，弹紧琴。 弹琴正观中 系啦， 系啊，我系。 隔絕咗任何聲音咁樣啦。咁我彈嘅時候咧，係覺得原來咁好玩嘅鋼琴。以前可能你加埋你係一路喺度諗，可能你要考級啊，咁你就一定要彈得好好啦。但係而家就喺度諗，哦，其實我都係當佢興趣啫，我可以慢慢彈噶嘛，錯咗咪再嚟過咯，然後你再慢啲再彈多幾下咯。是真的 relax 了 哦，咁几好喎、 啊！系啊，俾我 呢个方法唔错喎，系咯， 好似好，即系我终于明白以前咧，成日都有人同我讲，弹钢琴可以陶冶性情噶， 系啊，哎系、啊，小学成日学噶，其实你唔使特登买啦，好多商场乐富都有个琴你可以弹噶嘛， 系、啊，你有冇试过啊？ 系咯、啊，我帮你拍片啊，一系 我唔敢，我弹都好难听 的，但我发觉咧，乐富商场呢一个咧系好多高手， 系 啊, 啊，我都想讲 喺嗰度表演咯、 啊，就系、是、因为咁，我唔系好敢去乐富、 啊，呢个系我嘅享乐时代啊， 系啊，即、就、系、是、我觉得好似一个素人行埋去，原来都系个高手嚟嘅， 系啊，有啲直头咧有啲哥哥仔啊，拎住个胶袋可能买餸啦，跟住行喺个钢个琴侧边咧摆低就弹噶啦。 我见过有一个学生哥啊，孭住个背囊，我估系书包嚟噶。书包都唔除咗开始弹啦，哇！演奏级咁样啊， 而家好犀利嗰啲人， 系啊！ 我真系而家八级咧，出我本心住话，不如考翻个八级出去教钢琴啦。咁样我学咗咁多年咁样，最后屘话原来已经有啲唔得噶， 唔得噶啦， 而家要 够 啦， 而家 要演奏 级，演奏 级 啊！而家演奏级都系起跑线嚟噶啦， 系啊，起跑线咋，只系起跑线咋， 系啊！咁但系都啱嘅，我哋大家都可以谂下，譬如音乐或者乐器，甚至乎揾下啲嘢咧，可以令到自己。陶冶 性 情，可以真系自己 focus 喺一个嘅活动上面。 系咯，咁就我觉得易过冥想嘅，系、因为冥想就系咁谂嘢，就你会系咁飞走。但系你做紧一样嘢，可能弹钢琴啊，或者打木鱼啊， 啱嘅，啱嘅，系啊。冥想我唔得噶，我会成日谂埋晒，越谂啲嘢越嚟越衰。 系啊，咁大家如果 咁，你要试下弹琴， 系我试下弹琴啊，好，今日就试下，拜拜。